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华府正系考虑点样反击中共，强调必须以反映美国传统嘅方式嚟做到呢一点。白宫发言人话，总统特朗普唔排除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巴西累计确诊新型肺炎嘅病例突破200万宗，超过76000人死亡，确诊同埋死亡数字系全球第二多，仅次于美国。根据巴西政府嘅数据显示，当地最近几个星期每日有大约40000宗新确诊病例。卫生部公布，过去一日再多超过45000人确诊，13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3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7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9.85元，升1.1；腾讯控股522元，升9元；美团点评187.8元，升2.7；阿里巴巴237.2元，升4元；吉利汽车16元，升0.42；小米集团15.4元，升3.2元；港交所342.4元，升6.2元；华夏沪深351.88元，系升0.64元；友邦保险72.35元，跌0.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74，瑞士法郎8.202，澳元5.415，加元5.711，新西兰元5.074。欧元8.825，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9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66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73美元，卖出179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环保大道啊，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环澳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清理咗大约系3个字到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比较早前咧仲更加长噶，而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虽然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仍然系非常之长噶，咁重复多次位置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环澳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但是仍然是严重挤塞，车龙很长的，有排先消散，而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的，塞紧车的朋友没办法，耐心忍耐下。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在谢斐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的一段谢斐道都是全线封闭的，封了一段的谢斐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而在一带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

緊一套美劇啦。咁咧裏邊咧全部都係講嗰啲咩總統啊，又講嗰啲咩即係政黨裏邊白宮裏邊嗰啲 邊一套啊？你講緊嗰個 指定 係 啦，指定幸存者。我琴日播成四五集啊嘛，你知唔知咧？日有所思咧，我琴晚成晚發夢咧。 你做特首啊？你唔可以咁樣離經咩半道啊？ 總統嘅講緊， 咁你係香港喎，唔係個背景係咩？可能你做咗清朝嘅皇帝咧，我做太監啊，等呢個角色好耐啊。 我成晚發夢咧，全部都係裏邊嗰啲咧，包括就係話你嘅背景審查通過咗未啊？你而家攞到几多票啊？因为民主共和两党要争嗰、那个即系 我想问你个岗位系乜嘢？ 唔知啊，我哋即系好入脑嘅。原来啲嘢咧，成晚咧反嚟覆去咧，就不停喺度出现嗰啲剧情。 其实你太多想象力啊！我成日都一日睇晒成个 season 十二集嗰啲咁嘅煲完，我都唔会发梦噶。 你个人冇心咯，食完啲嘢都唔消化嘅。我哋呢啲 可能我就消化得太好咧。 系啊，哇！ 咁你翻屋企慢慢回味啦。 我到而家我都醒嘅时候，我品格审查通过咗未？我不停喺度谂紧呢样嘢好。 攞梁文正 嚟，攞梁文正， 我就帮你解梦啊！即系代表住咧，你生活压力好大 啊！ 你觉得咧自己不论系在家中又好啦，喺你嘅工作嘅岗位都好啦，你呢个嘅入息审查啦、品格嘅审查，全部都觉得自己系通过唔到嘅，潜意识。 仲要咧，琴日我又听到阿祖咧，佢话佢收工会去玩噶嘛， 系啊， 佢去郊外啊嘛，喂嗱。你講下啦，我琴日咧我就響應咗你呢個號召咧， 你又做咗， 我都同兩個僆仔咧晏晝去行山， 佢恭喜恭喜喎， 佢冇叫你，佢話同人哋個僆仔去啫嘛，你係聽到， 係啊，你琴日行成點啊？係咪真係如你所料，唔係太多人咁樣？ 人多就因為咧，即係近屋企嗰條山路咧，本身熟悉嘅，因為以前咧即係 Molly 再細嗰啲嗰陣時多啲 energy， 因為嗰條路都幾長啊，而家我冇得同佢行噶啦，即係年紀開始大啊嘛 ，Molly 我又年紀開始大啦，係咪？咁啊，帶人哋啲仔去行咁樣啦，好開心咧，就係沿住咧，因為佢真係兩邊都有樹啊。但係當然咧，有啲好似觀景台嘅地方，你可以睇到啊香港好靚嘅景色啦。嗯、但係咁有樹嘅話咧，我亦都揀到四點幾先至出發， 就冇咁熱。快 而中間咧，佢有一條咧水流唔急嘅山間嘅， 好似好 咁樣咧， 間水啊，你冇山去游水， 咁又冇游水，因為佢都唔係好深嘅，但係就可以帶住人哋個仔咧，即係。發揮祖哥哥嘅本色咧， 點啊？你咩 佢行下山咁唔使大個仔咁樣教佢嗱，你點樣行啊？點樣先至唔跌？逐步逐步行咁樣咧，又可以即係掂下啲冰涼嘅水，燒下暑咁樣。 咁啊，真係幾好啊！ 咁所以 同埋唔多人係咪啊？ 唔多人 係啊！我琴日都發覺咧，我就聽到阿祖咁講之後咧，我就心思思啦。咁我點解會帶兩個僆仔走去咧？ 點解你阿太在會批准你帶兩個細路出去咧？ 因為啊，當我翻到去即係準備要即係嗰個時間咧，大概五點幾。佢兩個瞓醒咗眼覺，哇！完全係咧電套一樣啊！正所謂動若脱兔， 要放電。 佢將全屋變成咗擂台，撞嚟撞去。哇！我見到即係咁嘅情況咧，我突然間話：不如咁啦，嗱，搏一搏。我話咧，試下去附近，即係我嗰度住得遠，有個好處就係嗰度就有個郊野公園之類可以行啊嘛。我話嗱，咁啊，老婆搏一搏，我就同佢哋兩個一齊，我揸車過去。嗱，我應承你，如果我見到咧人頭湧湧嘅。咁我就即刻原车翻屋企，但如果见到冇乜人嘅，系啦，我哋就照样玩。 好， 当然啦，我心里边冇话俾佢听嘅就系人多人少嘅定义我话先，我冇同佢讲嘅。 我啱啱都想问你个定义 系 先 系好弹性嘅啫，即系如果你去到想留低嘅就哇冇乜人，系啦，去到想翻屋企嘅哇好多人啊， 落唔到海就上山啦，咁 系啦，咁最后 OK， 因为咧。我覺得係咁樣嘅，五點幾咧，其實嗰個天咧，而家得到呢一個日長夜短嘅好處， 係完全係光啲㗎，係啊， 我琴日五點，你當我五點半終於去到嗰個郊野公園咧。我可以玩到咧，直情系七點先走咧， 都仲係光噶嘛， 仲係光啊！所以我覺得第一呢個非常好啦，第二咧，我覺得真係僥倖咧，仲有呢個人和係咩咧？就係而家咧，其實大家都仲未可以正式咧，所謂在家工作啊，因為政府未帶頭，私人公司咧可能都係 琴日都轉咗啲口風噶啦， 但未正式做啊嘛，即係唔同我哋早幾個月咧嗰陣時係即係冚唪唥咧，大家喺曬屋企度咧，咁嗰陣時你就冇呢支歌唱，因為。大家都留喺屋企，你得闲佢得闲，你谂到行山，佢都谂到行山。咁而家咧，因为大家都仲未即系进入翻当日嗰个作战状态咧，咁变咗琴日我五点几去咧，起码就你等于话啲打工仔未放工咯，即系冇人，哇，几开心啊！即系包场啊！ 呢啲时间咧，就即系大家如果要准备晚餐嘅咧，都系时候噶啦，所以就你 系 可以有咁嘅 break。咁但系人流系 冇人啦。啊，琴日最多人系踩单车咯， 系 净系得四。五个咧，仲要踩嗰啲爬山单车咧，就喺嗰度出现咯。咁其他系冇啊， 咁咪好咯。 去啊！我就话多谢阿祖，琴日就俾个刺激我，我就可以去一去先。 我嘅经验咧，可以俾多个小嘅提示大家。其实如果我四点几开始啊嘛，四点几到五点，同埋五点到六点嘅人流，其实已经唔一样噶啦。我怀疑咧，可能有多咗朋友咧，即系放咗工去跑个步咁样啦。因为真系喺山上面啊嘛，咁就会可能真系可以放低个口罩少少，因为即系唔多人嘅咁样。其实五点到六点系多人咗嘅，相对地 系啊。 但你嗰个区域同我个区域可能唔同，因为我始终去港岛区。啲人可能放咗工翻到你屋企就可能已经系六点七点咁样啦，之后就系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唔怕个太阳咧，都仲有啲猛烈嘅话咧，四点钟到出发啦，都系好事。但我自己估计啊吓，我哋讲完之后咧，即系 多翻人嘅， 大家都话哦，都几好，系咯，又冇晒啊，乜又 咁都正常嘅，冇留得我哋自己独享噶嘛，真系。 同埋你头先讲咧，话即系在家工作咧，其实有一啲嘅公司，以我知道啦，我有啲朋友即系我家姐嗰间公司啦，由二月到而家咧系依然做紧 home office， 未停过啫嘛。 其实唔单止佢嘅，我认识好多朋友，佢哋公司都系做紧呢啲嘢。 我朋友咧系做美国嘅公司啦。 佢都係英國嘅公司， 係 啊，同埋佢哋咧，始終有一個擔心咧，就係話如果始終一日咧，即係個疫情啊，都未完全受控制嘅話咧，佢哋係行 A 隊 B 隊嘅制度。 A B 添啊， 係啊，所以佢哋永遠都唔會見面嘅。我家姐話佢有同一啲同事咧，由農曆新年開始到而家都未見過。 其實啱 辦公室戀情點算啊？ 哦，咁啊，咁啊是這樣咯。但係其實啱數㗎，即係咪政府都希望咧，即係都講緊啊，叫啲公司制定呢個彈性上班時間㗎嘛。咁啊，即係一來唔會人流咁多啦，二來又唔會塞咗出面咁多人，總之就係希望盡量減少人流嘛。 係啊，同埋咧，琴日政府都有講到啊，就係話咧，其實唔影響公共服務底下咧，就算公務員咧都可以在家工作嘅。 翻嚟可以同你講下，其實疫情之下有好消息啊！ 咦，咁開心一定要講啊！ 翻嚟同你一齊迎接疫情大轉變。佢哋係 Rubber Band 啊，跟住佢咧，嗱，你行唔到出去嘅話，聽住只歌啊，佢都帶你瞬間看看地球。 缤雪落开来，黑色的糖，东京转播，凌晨袈裟抛落于家园，治理一方圆，开花。没理是否见痛，没理会哪个痛不痛，才数着庆祝式的一分钟，做个大世界的观众。万里外的重重，再贴着两秒已经破空，近到未知。我心中马赛午后踢着足球，那曼谷街头即将争斗，天光了，加州的三胞胎诞下了，东涌一单位中那白领要工就算大海内容，没怕胜在两片轻重，就作便庆祝式铺天操纵，别再做冷眼的观众。万里外的种种，抱近后再以两手接通。 这地球这分钟 Rubber Band 他们是瞬间看地球真的说得对什么这地球每分钟都在变我刚才跟你说有什么疫情之下的好消息呢昨天就真的马上变了 什么 我们不是说呢就说食肆本来就不可以譬如说员工用膳啦不可以在里面啦你说 哇跟着在等 等又不得啦等寂寞到夜深哦昨天最突破性的就是突然间食卫局走出来他就说没事没事没事我们问过了问过了问过了。如果呢你是员工在那个自己餐厅用膳呢 是 可以的。 不是他说 处理得当围封得当的话。 他是即是 后面有个条件就是你围得好。 是啦围得好啊。 围得好那你跟他们可以吃啦。 是啦咁然后呢仲要。 遮住你吃。 仲要有一句的他就说呢对于这个部分的食肆呢他说呢都可以呢啲即是食客呢入内呢就等外卖啦。 哦 okay。 是啦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即是 喂你讲不合理嘛这个真的。你在员工里面在这里做嘢的啦咁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食呢又真 的。是啊 我见到因为这个新闻呢有好多不同的相集出咗嚟。 是啊。 就影住呢不同的朋友点样一个人因为冇得在餐厅度食但佢又开緊工。譬如的士司机大佬啦就自己坐在车嗰个位置啦。有啲嘅朋友呢就去咗呢个公园嘅一角啊就自己病埋食嘢。你见到呢啲你真係会喺度諗唉香港人点解要咁惨啊咁样嘅。 对啊但你话啦即係如果你从好嘅角度呢从善如流就梗好啦但调返转就係、是。点解之前会冇諗过呢因为昨日呢最震撼呢就係佢有一啲即係中小企嗰啲飲食集团呢佢真係有向嗰、那个即係食卫局查询佢就话喂大佬可唔可以真係俾我哋员工喺里面啦点知佢话唔係问咗律政司呢佢话係犯法啦、即係如果你六点之后你继续留喺里面食啦同埋顾客喺出面等呢都係即係唔准入嚟等呢係犯法。咁即係话你係问过然后佢哋係再三考虑完都係话你犯法。 係。 可以去到一个晏昼呢即係究竟系因为啲相集越出越多啊定係佢哋定係佢哋有個官咧，真係走咗落去一次買外賣咧，佢哋終於發覺，以為唔對咯喎！ 即係終於有人貼地啲係嘛？ 係啦， 我覺得大家最貼地嗰個可能都係彭仔出去買飯嘅啫喎。 喺 度咁樣諗嘅時候， 即係你真係諗唔明啊！所以琴日咧，你見到好多網民咧。佢唔係全部都拍手掌啊！佢調翻轉係話：喂，其實點解當初會咁諗嘢㗎？係最大反差咁樣啊！真係 我自己反應又冇咁大， 係啊， 因為覺得已經慣咗， 即係覺得應該 有我唔覺得應該嘅，不過我慣咗係真嘅。 但係 我 慣咗係真嘅， 有啲嘢唔可以慣嘅，錯就係錯，諗唔得 就慣咗佢變化快，回應迅速。咁會唔會好啲啊？ 我想反而幫佢講兩句 嘅。好，你幫佢講翻。 雖然起碼佢從善如流啊，禮拜三有嗰個法例，我哋開始。 係啦。 禮拜四即係琴日佢就宣布。 上晝都仲係堅持嘅。 因為咧，其實疫情真係發展得好快，講真。嗱，佢突然之間禮拜三咁樣殺出一大扎嘅措施出嚟咧，其實好多行業咧都真係拿手唔成勢，呢個係真相嚟嘅。但如果佢嗰下咧唔刻意地做一啲大膽啲同埋一刀切啲嘅措施嘅話咧，你亦都可能會話佢：喂，你個措施唔夠辣，琴日又破咗新紀錄啊，六十幾宗啦，係咪？係咪你做得唔夠好啊？佢要做嘅，但喺咁短時間咧，對成個香港唔同嘅行業都有措施嘅時候，有一啲可能會漏咗，唔夠細緻。講真，我接受咯。 OK, okay。 但最緊要係，如果你所有咁樣嘅你嘅即係法例啊、規定啊，你唔係一下子做得好，你願意去更正嘅話咧，呢一點係重要。咁起碼佢做咗啊，俾咗日本時間。 同埋，如果咧，我哋從一個體驗嘅角度咧，其實琴日幾得意喎，因為咧佢訪問有好多咧街頭用餐嗰啲市民啊，佢哋話咧即係。因为昨日即係未正式解封㗎嘛即係呢个命令仲係生效㗎嘛咁呢报纸都访问咗好多人呢好笑喎佢话晚市时段嘅铜锣湾呢第一就所有食肆冇晒人啦咁呢啲人去咗边度食呢最爆棚嘅就係、是。 公园。 维多利亚公园。维多利亚公园喺昨晚呢佢就话呢即係爆棚啦。咁然后佢话呢。 真係好爆咩讲 佢。对呀佢话好多市民呢。 即係边喺度聚餐係嘛。 对呀佢话啲市民同埋朋友呢就喺嗰度聚餐啦。跟住佢访问咗几个 case, 好好笑。佢话呢位刘先生同女友购物完之后呢就买外卖去到维园度晚餐啦。 佢話呢個第一次喺街度晚餐，然後佢就話啦，嗯，做香港人咧真係好慘。咁、然後另一個咧， 食餐飯都要即係喺度誒揾嚟揾去揾地方。 咁然後咧有個周小姐就同朋友亦都喺圍園度食外賣。佢話兩個人每個月淨係見面一次嘅啫。佢哋就話咧，我從來都未試過喺條街度食晚餐㗎。佢話佢知道喺圍園用餐咧同堂食風險係一樣嘅。佢話張張凳都有人。头先嗰两张凳都有人食外卖啊，咁样。 但佢咪可以见少一次个朋友咧？咁讲真， 佢话佢一个月先见一次， 一个月见一次其实可以，因为疫情关系，两个月先见一次都得噶。我屋企人可能都几个月冇见，我都唔敢去见我阿婆，我惊我有病嘛。即系我觉得即仲有其他 option。 唔系唔系，但系每个人谂法都唔同啦。可能佢朋友佢就觉得好似见 auntie 咁样咧，一个月见唔到一次，佢唔安心咧， 系咪先？但我自己眼见咧，譬如我琴日有经过炮台山一带咧，六点几嘅时候就要买嘢食嘅咁。樣即係斬料咁樣啦，其實成條街咧本來可能有十間食肆噶，但係咧得翻一兩間開啫。我諗咧即係呢一個嘅措施，即係對於飲食業界嘅朋友，即係唔單止就係我哋去邊度揾訂食啊，佢哋嘅生意真係有好大影響。冇生意我哋可以嚟做咩咧？咁 我反而覺得咧頭話去圍園食飯嗰啲市民咧，可能我哋從此就多個體會係咩咧？就係、是。你終於明白飛鴻姐姐佢幾慘咧，即係佢哋一去到禮拜日咧，就喺條街度開餐噶嘛，可能咧我哋又多咗一個咧同對面諗法出現咧，原來大家揾食真係好艱難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被控在担任商品交易所董事会主席期间，串谋下属隐瞒证监会和财务公司，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欺诈罪成。时任商交所主席的张振远在2012至2013年串谋商交所财务总监蔡达英隐瞒证监会，导致证监会在误导之下继续批准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他另外被揭发向财务公司隐瞒以抵押自己公司股份，已获批3000万元贷款。同案的蔡达英前年十一月已经承认一项串谋诈骗罪，他在审讯之中以污点证人身份顶证张振远。蔡达英将会在今日稍后接受判刑。因应疫情，领展今明两日关闭慈云山中心的商场和街市，现场所见商场和街市门外张贴暂停营业的告示，清洁工人在商场内清洁和消毒，有商场饼店的职员陆续将货品搬走。有街坊形容区内疫情得人惊，几日前已经不在街市买餸。有街坊就说商场贯穿其他屋邨，暂时关闭令到行程不便。有商场茶餐厅负责人说深夜才获通知关闭的消息，准备的时间非常仓促，批评领展管理层只是会向高望，不会向下望，令到星斗市民受苦。政府昨日宣布容许食肆顾客在店内等候外卖。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做法不是特别理想，因为香港大部分的食肆环境挤迫，空气不太流通。如果有感染者在店内进食，即使等候外卖的人有戴口罩，由于口罩旁边亦都有空隙通风，对于外卖的人士亦都有风险。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禁止晚市堂食措施星期三生效之后运作顺畅，食肆亦都明白在店内空气未必流通，亦都会尽量安排顾客在店外等外卖。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提名期听日开始，至到今个月31日结束。选举将会在9月6日举行，由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各选出35名议员，即是合共选出70名议员。 選舉管理委員會已經委任5個地方選區和29個功能界別的選舉主任，他們將會分別處理有關的候選人提名以及其他選舉職務。選舉事務處提醒參選人應該盡早遞交提名表格，以便表格有任何錯漏都可以在提名截止之前有時間更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但是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250點，升280點，總成交金額481億5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252點，升4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311點，升315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中芯國際30.35元，升1.6；騰訊控股529元，升16元；美團點評190.5元，升5.4；阿里巴巴239.8元，升6.6。小米集團15.78元升7毫，吉利汽車16.34元升7毫4，港交所346.8元升10.6，華夏滬深300係報52.38元升1.14，友邦保險72.8元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幣7.002，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2,773點，升3點。港金現價報16,6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08美元，卖出1,79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将军澳道上行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出嘅，就系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翠屏南村。咁较早前咧，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环澳路嘅交通意外咧，喺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仍然系有少少车龙啊，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重复多次啦，就系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环澳路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顺治苑呢一段咧就挤塞。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落去丽翔道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宝林路去翻坑口方向，近住马油塘村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西沙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是、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和斜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是仍然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犯人你胆大包天，草菅人命，本府包请今日就还斥秦氏一家13口一个公道。皇朝马汉九头集事后， 刀下留人。 包大人恐怕你违背了法治精神。今晚看电视节目想点啦，认识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法治，和什么行为会破坏法治。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风头火势。佢咧有时间都会同两个小朋友走呢度去嗰度去，系佢都系讲紧喺佢屋企嘅范围内里面，即系佢唔系真系带佢去行街睇食饭，因为都唔得，去唔到游水，佢走去行上山。究竟佢而家嘅体力、佢嘅体能、佢嘅身体能唔能够应付到一拖两个仔仔去行山咧？琴日有冇出现？哎呀好痛，阿仔等埋我嘅情况呢，我哋有请，係呀，佢都幾鍾意出去走走嘅曾志豪。 啊，琴日又大家利是 touch wood 呢，冇嘢喎，行完山係行到佢两个已经唔想行呢，先至即係正所谓日落西山返屋企嘅，咁都唔错啊。返到去我琴晚數下手指，起码我淨係做咗煲劇、煲劇同埋煲劇，而我係冇煲藥，所以我应该是没事的。不错，体能好像恢复返少少。凡事不能去得太尽。如果唔是我怕个天又要我再睇多次医生。Sorry, 唔讲。正所谓没有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有一个行业，如果你话呢佢唔得掂捞唔好嘅话呢，你知唔知佢系会成为咗大家觉得最好嘅新闻嚟嘅？咩意思咧？即系话当各行各业咧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嘅时候咧，呢个嗌救命啦，嗰个嗌蚀钱啦，咁你睇到梗系唔开心啦，系咪先？即系证明咗个形势唔好啊嘛。但系如果俾你估下咧，唯独有一个行业，如果佢喺疫情之下咧，佢话喂嗌救命冇生意，系会有人拍手掌，甚至乎好多人就话系啊系啊好咯，点解我哋香港唔系咁咧？最好嚟到香港都系咁啦。系边个行业咁得人憎呢？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得人憎，係啲人用一个好深嘅角度出发㗎喎。嗰个行业就係等等殡仪业，係冇错啦。殡仪业呢，如果佢冇乜生意呢，虽然对佢从业员嚟讲好阴功，但係对其他人嚟讲呢就会觉得嘩，係咪真係代表我哋呢冇咁多人死啦？咁点解冇咁多人死呢？係咪真係代表我哋嘅卫生做得唔错呢？这个地方呢就发生在挪威的。挪威呢他们最近呢有个行业就嗌晒救命。他们呢甚至乎呢因为没有公开呢就要求政府你给多些拨款资助。但是人民呢应该是很愿意给这嚿钱的。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挪威的殡仪业啊。我想我们都挺犀利啊。我们很少会讲殡仪呢讲到挪威这么远的。那里不是只得三文鱼出名。殡仪都很厉害。他现在发生什么事呢？他说自从挪威政府呢推出咗呢一个被誉为啊 佢哋即係叫二次大戰之後咧最嚴格嘅防疫措施咧，佢唔單止成功阻隔咗呢一個新冠嘅肺炎，就連普通病毒咧都一併阻擋咗。所以佢話咧，佢哋整體啊成個國家嘅死亡率咧係比起之前嘅同期咧係下跌嘅。佢話咧有啲殯儀館咧亦都因為咧喪禮儀式取消咧，冇乜客嚟，咁啊冇嘢做，就要向咧即係政府申請即係呢個援助咁樣。佢話真係唔掂啊！佢話咧即係其中一個挪威嘅殯儀業個發言人咧，佢就話係啊，佢真係好犀利啊！呢個用翻挪威話先，佢話咧因為針對呢個病毒嘅措施咧，而家係嚟其他病都冇阻隔埋。佢話喺正常情況之下，嗰、那個阿伯或者阿婆佢應該係病咗嘅，或者佢應該係走咗嘅。但系佢话佢而家仍然在生，嗱呢句说话听起嚟咧，真系好黑色幽默。即系你嘅意思系佢哋应该死，即系佢哋明明应该死噶，最衰政府咧令到你佢哋仲生啊！哇，你谂下呢句你话如果拍戏嘅话咧，呢个对白真系攞奖啊！咁但系如果你摆喺现实生活咧，真系当全球咁多人，特别好多老人家啦吓，譬如我哋香港即系呢排因为咧喺院舍集体爆发咧，亦都之前有一个老人家喺嗰个院舍嗰度咧系走咗嘅。你一睇到呢一單挪威嘅新聞，我諗你真係會覺得幾時我哋可以喺香港講到呢句對白啊？幾時我哋可以話俾人聽咧？哎哟，長命咗啊！我哋平時咧嚇嚟到呢個月份咧，有啲人就走咗噶啦。而家咧全靠我哋嗰啲防疫措施做得好咧，少咗人死。哇！呢個真係好犀利。所以咧，我諗佢哋挪威政府咧俾錢都俾得好疏爽啊。佢話而家咧佢哋就已經譬如舉例啦。佢话咧，佢哋最近由三月到而家七月咧，佢哋就举行咗大概有十场嘅丧礼啦。佢话冇一宗咧系同呢一个肺炎有关嘅，咁所以咧佢哋而家问政府俾钱嘅时候咧，就得到政府20,000+嘅资助去弥补租金啦，同埋一啲嘅开销，而佢哋应该系俾得相当乐意嘅。咁啊，挪威究竟做咗啲咩犀利嘅措施呢？原来佢主要就係话呢，佢哋将老人家隔离啦，亦都有好严格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咁同埋我諗相对呢，嗰度人真係即係人口密度係疏好多㗎嘛。大家成日都话呢，北欧呢，挪威啊、冰岛呢啲呢，真係你见到人嘅机会呢係同六合彩就差唔多嘅。咁所以呢，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只能够话各有前因，唔知几时我哋亦都会有即係类似嘅啲从业员出嚟同人讲呢，哎呀，我哋死得人少，我哋死得人少啊，最好呢连啲医生都话我哋好得闲啊，我哋好得闲啊，冇人入院，冇人入院啊。咁我諗呢笔钱我肯夹啊，我肯夹去资助佢哋渡过难关㗎。风头火势，头先咧阿祖祖都俾我哋睇下咧，佢琴日同佢嗰啲即系吓僆仔咧出去玩嗰啲相，真系呃到下人噶、哦。明明咧嗰度系一条即系望落去好似大江大海咁大个溪流，我话你咁都够胆同佢玩嘅，原来实际上咧系视觉效果嚟嘅啫。咁点解佢唔要求嗰个视觉效果拍佢再拍得宏伟啲、壮观啲，就唔使好似佢头先自己嘲笑自己咁样，真系好似某一个角色啊！OK 噶，证明你系百变影帝啊嘛，张相都影到你个气味出嚟啊，劲啊！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其实睇翻咧，琴日影咗一啲相咧，我揾到多咗一个原因，点解我中意同小朋友做朋友啊？因为我企喺佢哋隔篱影相，我永远都好似好高大嘅。我谂呢一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啊。嚟紧九月咧，就会有我哋嘅立法会选举啦。嗱，选民好多啊，今年又增加咗好多。问题选民咧，今年都有唔少、啊。嗱，就睇咗个报道嘅，佢就讲到咧，深水埗选区啊，究竟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吓，甚至乎个标题就写住啊，话疑似有一啲嘅中票疑云添。因为其实都成日都话噶啦，嗰啲个地方明明冇人住噶，哇，但好多选民就话住喺嗰度，报称嗱，今次咧。佢哋發現有啲乜嘢嘅情況呢，例如長沙環道啊，有一個嘅單位咧，佢就話250號嘅，但其實嗰棟大廈咧只係得250號 A 係根本冇250號嘅。咁點解會有人住喺250號咧？另外亦都有一位嘅女子咧，就報稱嘅自己住喺桂林街嘅2樓 F 室咁樣嘅，但其實嗰棟樓宇咧係冇2樓，亦都冇 F 室。咁究竟佢係住喺邊度嘅咧？亦都有一位咧住喺福榮街嘅。 朋友佢就话：咦，我就真系住喺呢度嘅。但系同时间咧就收到五封啊选举处寄发嘅信件啊，收信人咧分别咧就系姓吴啦、姓陆啦、姓钟啦同埋姓谭，而呢位住户陈先生根本就唔识嗰五位嘅收信人，咁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呢？嗱，就算呢一件事件咧，选举处喺聆讯里面咧系有解释到嘅，佢话唔好意思，系守民之误，职员唔小心将九江街嘅地址输入成为咗福荣街。我好想重复一次，其实点样可以有一个守民之误，将九江街嘅地址输入咗成为福荣街？就算系嘅话，我都好想了解一下，点解呢个咧九江街嘅地址里面咧，分别地住咗姓吴、姓陆、姓钟同埋姓谭嘅选民嘅咧？一定有原因嘅，可能系我自己未谂得通嘅啫，系咪？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单位咧，那个登记住址咧就系话咧，系呢一度嘅七楼 B 啊咁样。但系当有区议员啦同埋记者去调查嘅时候咧，发现嗰个嘅楼层啦系有 A 至到 H 室嘅，但系 A 至到 H 室里面系冇 B 室嘅。是没有 B 室，但呢个 B 室里面呢，你去地就见到啊有泵房同埋有水箱房囉，可能就有朋友住咗喺呢度入面啦，即係土地问题冇得讲呀，但就有好多选民就登记话住咗呢个 B 室度，但根本冇 B 室嘅呢个楼层，哇鬼谷咁样呀，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呀。其实呢啲呢只是部分的例子嚟嘅啫，半页纸的报纸里面佢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例子啊吓。我希望啊，亦都相信啦，选举处咧会公平公正去处理嘅，因为一个选举最重要嘅地方就是公平公正。如果咁多年啊，都有呢啲嘅疑似选民啊或者中票嘅情况出现，我觉得其实唔单止净系要啊解决呢个问题啊，甚至要啊寻根究底。究竟是不是有人真的中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要承担多大的法律责任呢？或者那个惩罚现在够不够严重的呢？如果一个我们香港大家都认为一个这么文明的一个城市，在选举上面做不到公平公正的话，我觉得是彻底失败的。还要是其实简单地登记错一个的地址，可能他就多了一张选票的话，那我们那些这么多年建立的文明和公正去了哪里啊？风头火晒，问下呢位拍档先。如果同一个单位里面咧，有人姓吴、姓陆、姓钟、姓谭等等咁样啦吓，其实系咪解说得到嘅？因为话说即系我呢啲扮鬼仔啊，所以咧我唔系好知嗰啲咩家族啊、关系啊嗰样嘢，系咪经常都会发生嘅咧？请你帮我手解决问题啊，桂花田。 其实如果你有三个家庭，譬如有三个仔女，佢分别结晒婚，但系又同住一间屋咁大，咁其实可以有咁多个姓嘅。净系我屋企都有三个姓啦，系咪？唉，真系要挨得几下。几日啊，都系三位确诊肺炎数字，仲好似仲有好多咧不源头不明啊！政府仲未向市民交代，其实我哋市民咧已经做晒防疫指引啦，咁啊，但系咧就好似咧之前咧冇全民规定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市民都自己会戴口罩啊。何解之前有过连续几次啊，连续廿几日咧都冇本地新增个案，到今天吓呢、这个星期嗰、那个每日确诊数字有成几十宗咧，系每日有冇人可以话讲声俾一啲好想知道答案，同埋从冇在防疫松懈过的香港市民知呢，不知我们香港是不是好像日本和泰国那样给了一些外来人入境，跟着而累街坊呢，在冲绳美军基地呢他们现在大爆发，累计呢有成百几个军人呢就感染了，而其中呢有三个已经确诊的美军呢早几日就入境了日本。咁他们呢还向这个机场的职员呢就说了已经申报了会租车出去目的地的，不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点知三个播毒的美军呢竟然坐了一班民航机飞了去另一个机场那里。搞到现在他们一定要找回同一班机的密切接触者做这个测试。日本呢外务省更加强烈谴责你们不负责任不知所谓的美军。 人哋已經對入境日本嘅人已經加強咗限制啊。因為咧，佢點解佢咁點解你仲俾佢入去啊？因為佢同美國有一個協定，先至俾嗰啲軍人入境嘅咋。但係佢哋雖然話可以俾佢入境咧，但係都係要唔係叫你帶翻病毒入境噶，同埋俾你自由行噶。咁日本咧亦都要求呢啲咧美國軍人咧入境之後係唔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14日隔離嘅。咁你美國處分呢啲唔守規矩嘅軍人有咩用啫？病毒分分鐘已經傳染咗俾好多好多佢哋日本人啦。而另外泰國咁啊喺月頭咧，佢哋放寬咗呢個外國人入境啦。咁有31個咧埃及嘅軍官咧，上個星期佢就入咗境啦。咁啊住咗一晚酒店。之后咧，好快咧，第二日咧就喺就飞咗去大陆成都，即日来回，跟住就翻去同一个酒店嗰度住。但系泰国亦都有入境嘅规定，所有入境人士系要自我隔离。但嗰31个军人不但自出自入，仲去行商场。而家泰国检疫人员咧系冇因为佢哋系军人而放过佢哋，仲要求检疫。结果其中一人是確診的，又是軍人類街坊啊！而家嗰個商場咧，即係佢去過嗰個商場咧，大約有1900人因為咁係類街坊咧，要自我隔離，係1900人要自我家居隔離。咁啊，泰國總理咧仲要向公眾道歉，道歉乜嘢啊？因為損害公眾信心同埋安全，仲因為呢件事咧又再暫停其他飛機入境啦。咁我哋香港系咪好似人哋咁啲病毒从外来咁样入嚟咧？咁有冇人负责？有冇人同我哋道歉？有冇同人同我哋香港市民讲？喂，其实系咩发生咩事？点解会咁严重嘅咧？啊，其实都想得个知字啫。口罩我哋依然会戴嘅，所以我希望有关方面可以俾翻个信心我哋香港，唔好损害公众嘅信心同埋安全啊！ 呢首歌佢用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非常嚟形容。 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爱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过，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无双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 以为冇嘢难到佢咩？黑琴话今次嘅词曲都非常好，但系就非常难唱，非常非常之水蛇春咁长，冇透气位，仲话录咗非常非常非常之咁多人添。 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 作曲徐佩欣、冯汉铭，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李克勤《格林童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 早 晨啊，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冚唪唥嘅朋友都早晨啊 ，Happy Friday 啊！我要代咧，我哋风出发回嘅三位主持叫大家咧，可以去我哋个面书度留一个言 ，Happy Friday， 我哋有大点唱啊！ 冇问题啊，电话号码一间都可以打嚟嘅喎。 系几多号啊？ 18872388。 你唔可以咁样乱咁讲噶。 你而家讲咗都冇用啦，未有人听电 话。系咯，所以而家打错都唔惊。 可以 玩电话噶，系啊 ，OK OK 啦。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又系上呢个咧运动堂啦。 好， 咁我哋又继续讲翻咧呢个咧巴士剧播篮球。 好嘢！ 你知唔知篮球里边咧有好多咧犯规咧？是跟个秒数的时间有关的、 哦。我知道他们有限定那个进攻时间是30秒这样的嘛，是吗、 啊、 有没有记错、 啊、国际篮球就是30秒。 哦哦哦、 那我们经常看到呢很热血沸腾呢那些 NBA 呢就是24秒的。 哦哦、我真的不知道、 啊。是啊是啊。好啦，那我们的问题就是问。 好。 为什么是24秒的？ 哦，因为咧， 三十六秒点解廿四？ 系啦，点解唔系廿？系啦，点解一定系廿四嘅？ 以前系咪试过三十秒噶？定系不嬲都系廿四秒？ 以前咧，从来咧喺最早嘅时候咧， 冇限制添， 冇限制嘅。 哦 ，OK。 所以佢哋咧嗱，因为想佢哋出手嗰个节奏咧就频繁啲。佢话因为以前试过咧打咗成四十八分钟比赛咧 NBA， 咁个比数知唔知系几多咧？试过最经典嘅一场 咧，三比 二， 咁又太夸张啦， 三十几啦，系咪啊？ 十九对十八。 哇！又真系喎、 NBA 打到十九对十八， 十九对十八系我哋业余， 系我哋业余都唔止啦，系咪先？ 系啦， 如果你话系睇足球比赛就话哇好多人， 系啦， 篮球比赛就系哇你咁耐都唔射一次 啊，同埋篮足球就 系啊，即系会咁样讲咗出嚟 啊，系啦，你真系咁耐都唔喐噶喎， 等咗好耐， 就咩入球啊？ 咁咧系啦，佢就话因为试过有人攞住个波就唔放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决定咧有一个老细。他就改咧，佢就话，不如就增加个节奏啦。咁但系点解就系廿四秒呢？原来佢系咁样计数噶。佢话咧，佢觉得咧一队波两队波加埋咧，打咗咁多比赛，应该每人咧就起码要加埋咧要出手120次。 先至叫刺激好睇， 先至叫好睇，即系每队波起码射六十次啦。咁佢话咧，因为咧一共打四十八分钟，咁四十八分钟咧大概就有咧二万几秒。咁佢话啦，呢二万几秒如果咧又要出手一百二十次嘅话咧，佢一除咧，佢就发现啱啱好， 系 每次出手用你廿四秒咧就填满晒呢四十八分钟嘅比赛啦。所以佢就话得啦。唔多唔少 24 啦就用。 计数个原来。 去啊。咁啊约定俗成呢就打到而家呢全部都系啦。即系够钟啦好似我哋咁。 24秒最后一头我哋要射入去。 三二一。 射啊。 25万名投票人。选举事务处话正式选民登记册交临时选民登记册净增加一万多人。主要涉及被納入取消登記名單的人士，因適時回應提示信，可恢復選民身份，以及向選舉事務處補交所需資料。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美國單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數再創新高，有68,428人確診，累計超過356,000人確診，超過138,000人死亡。南部和西部州份近幾星期病例再度激增，重災區佛羅里達州單日新增最多人確診，有近14,000宗，再多156人不治，死亡人數再創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新高。加州和德州每日錄得大約10,000宗新增個案，加州政府下令髮型屋關閉，以減低病毒傳播的速度。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但是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141點，升170點，總成交金額597.5億萬。上证综合指数报3,221點，升11點；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2點，升126點。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29.45，升7毫；腾讯控股527元，升14元；美团点评189.2，升4.2；阿里巴巴240.6，升7.4；小米集团15.62，升5.4。吉利汽车16.1，升5.2；港交所346.8，升10.6；华夏沪深300系报51.7，升4.6；中国平安84.75，跌4.5；友邦保险72.6，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743，瑞士法郎8.202，澳元5.416，加元5.71，新西兰元5.073。欧元8.82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03， 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3点，升三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六十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7.88美元，卖出1,79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嘅，就是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兴田村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在丽业街。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在谢斐道现在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的一段谢斐道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封了一段的谢斐道，驾车朋友要改路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大坑道豪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西沙路翠涌华庭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心花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暑假到啦！ 咪咪卓，暑假要点过先够开心啊？ 有假放，玩咩都一样咁开心啦。 尽量瞓晏啲嘅， 睇下电视啊，摊喺张床喺度谂嘢，好正噶。 有少少练习啦，你全部玩晒嘢都系唔得噶咯。 整西瓜粽， 打下机啊，同啲女仔一齐 shopping 咯。 你睇佢哋斋讲啊，都咁开心啊！ 斋讲都咁正，咁斋听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听咗当玩咗，都一样咁开心啦。 司机在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适时。 万一在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适时，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在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人生咪住先 ，Carina 做乜拎住个灭火筒？我哋系入实验室，唔系去灭火、 啊。咩啊 ，Simon？ 你唔记得咗啦咩？嚟紧呢个星期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我哋 STEM 上创实验室玩火、啊。你望下 Gladys， 佢装埋盆水添啊！ 大家除咗听节目，仲要上我哋港台 YouTube 睇埋我哋嘅实验短片啊！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后啦，我哋又报完天气先。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系7。 是高的， 高的吓， 系戴翻大家戴翻副太阳眼镜啊！ 系啊，我哋可以俾幸运号码大家啦，1872388啦吓， 系啊，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今日 Happy Friday 啊，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就 OK 啦，因为安仔已经准备好听你嘅电话啦。另外，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喎。 系啊，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可以写个 fax 过嚟啊。 系啊， 系啊， 啊 okay、豪仔阿、啊、天，你觉得你哋两个系咪一个好注重卫生嘅人？ 哦，都唔使问啦，问咗成年咯，系咯、啊。 应该越嚟越有呢个意识噶啦，系咪？ 都 OK 嘅，每日都进步噶嘛。 但系都 OK， 但系佢都会俾人闹咯，俾人嬲。 系咯系咯。 今次我唔系针对豪仔嘅，我要问下一个，要问下一个问题啦、哦。你觉得你屋企，你喺屋企注重卫生嘅情况，同你喺 office 注重卫生嘅情况有冇分别呢？ 哦，有噶都。 系咪屋企系会？ 唔系 office， 好似我注重清洁多啲。 因为你见到， 我头先会抹台啊、抹咪啊，系咯。 你第一次啫嘛。 即系我都会咯。 咁又系，咁又系，都真系有做。 都会噶，都会噶。 阿田咧有冇分别咧？嗰把尺有冇唔一样嘅咧？ 费事俾人咬嘛。 唔系，即系咁样嘅。咁如果喺屋企咧，彻底啲嘅认真。咁啊喺度咧都唔系唔彻底，即系话其实我都系高度戒备嘅。不过喺又只要系边度更高。咁解嘅啫， 我 只我都系 A 加同埋 A 咯咁样。 O、okay, K， 我成日觉得咧，公司嗰度咧，有阵时咧，而家疫情底下就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唔系疫情底下咧，其实嗰条线我都会认，我放得几低嘅，都会咁谂噶嘛。嗰、那个又唔系我屋企，又或者我都唔系留喺度好耐啫。唉，应该都唔系好污糟嘅。你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藉口喺度咧，令到你冇保持到呢个工作环境嘅卫生。 即系你会特登倒社杯咖啡啊？ 咁又唔会特登倒社嘅， 都唔会噶嘛。我哋都会保持整洁嘅噃。 咁我就问你以下嘅问题啦。你讲到你会保持整洁啊嘛？ 我喺公司食饭，我一定会攞张纸摄住个饭盒噶， 即系粘住底， 粘住个底啊嘛。我屋企就唔会噶，系啊。 但很多时食完之后佢摆低啫嘛， 唔系噶，我抌噶， 你抌， 抌噶， 你抌又唔会俾 Hardy 成日闹你啦。 几耐冇喺上面俾佢闹过啊？ 因为你冇少喺上面食饭 就系咯。 嗱， 你咁有信心啊嘛？因为你喺三藩市一个招聘诶 招 聘嘅 招聘会 啦，三藩市嘅一个招聘平台啊，佢咧就用咗呢个题目咧，就系话 招聘会叫 打工仔喺职场嘅个人卫生状况做咗一个嘅调查 ，OK， 专门就系调查你哋喺你个公司嗰度嘅卫生情况是如何。 咁有冇人去即系进行呢个检测，即系攞啲咁嘅样本睇下你啲菌有几多？ 佢又唔系咁样嘅，佢今次咧就系收集唔同打工仔嘅意见，问咗45条嘅问题嘅，有喺几个范畴度嘅。今日咧时间关系，我主打咧讲两个范畴， okay. 就系你喺公司你嘅个人物品清洁嘅次数系点，同埋你喺公司去厕所嘅习惯是如何。 Okay. 就睇下你咧，究竟咧喺你个工作环境度系咪一个卫生嘅人啊？ 好 啊， 好 啊， 好 啊， 好 啊，好，我哋先嚟呢个讲下你哋自己嘅个人物品先嚟，好唔 好啊？ 好，嗱，佢就咁讲嘅，第一个问题就系问，究竟你哋每一个月洗水杯嘅次数有几高？ 洗水杯 嗱，我哋自己就自己大杯， 系咯，我冇杯， 系 咯， 我 哋就 大洗水樽啊。 但系如果你睇翻佢嗰个数字嘅话咧，你就会喺度谂。哇！唔怪得知人系会病噶啦， 我系干净噶， 系喺呢方面系咪？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最常会有机会用咩水杯嗰啲咧，就每个礼拜咧，譬如我去电视部开会啦，咁啊，梗系喺嗰度食喺嗰度饮啦，咁啊，好正！我老细提供个杯俾我哋噶，我每次做完之后咧，真系我讲出嚟你唔信，嗰系我嚟噶。 嗯， 我会食完嗰个兜，饮完嗰杯茶之后， 你会自己洗， 我会主动攞去厕所度擦洗干净，然后先至摆翻原位，执好晒个台。虽然都试过有啲饭粒留喺 keyboard 度，我都唔想嘅，但系都尽量将佢清洁好，然后先至抌走噶。 点解你喺电视部可以做得咁足？点解喺我哋呢个电台呢边就做得咁差 咧？你冇水杯帮我用啊！我点用一个水杯？ 洗只杯啫，只杯你自己用嘅，唔系要赞 系 嘛？ 又唔使话赞，但系都值得讲啫嘛。 你成日觉得值得讲，我真系火都嚟啊！但系起码咁样嘅话咧， 几有手尾啊！我每次都做噶呢个动作。 你对比于三藩市嘅朋友，你属于系好高级啊！ 阿祖啊，如果系俾我咧，即系有呢个杯嘅话咧，我谂我每次饮我都会洗，同埋一定要有个 攞佢攞佢先 系 咪？ 系啊，我一定有个盖。 但你睇到呢个数字，你会明点解佢哋嘅确诊数字咁高噶？ 女士每个月啊吓使9.9次、 okay. 男士使6.7次。 哦，即系唔系日日噶，绝对唔系日日噶。 九点 九，你听得好清楚，你只耳冇问题，哦、我都冇讲错。呢个系佢哋嘅数字嚟啦。 即系当佢十啊，即系维维三日先洗一次杯。 系啊系啊， 死味 冇嘢啊。 但如果佢就系 饮，但 系佢如果就系饮水咧？ 饮水都有菌嘅，你知唔知啊？水摆喺度， 如果就 系饮 水就唔使洗咯，系嘛？ 唔使洗添啊？你觉得？ 有佢饮水啫嘛，有咩好洗啊？ 你日日都系出街啫，唔使冲凉啊咁。 唔同， 点解唔同？ 你只杯又冇，你只杯又冇攞出个旺角嗰度咧，滗嗰啲尘嘅。你喺屋企，你喺个 office 度 有尘 噶 嘛？ 我哋 office 密闭空间，点解会有咁多尘一嚿嚿啊？ 系咯， 咁系啊， 你杯盖噶嘛？ 我哋冇出街噶。 我喺呢方面同国际接轨。如果咧，除非我饮咗咖啡或茶嘅啫。如果淨係水嘅话呢，我觉得我应该最多呢就係斟之前呢，佢有水机啲水呢係咁要攞一攞倒咗佢再斟囉。我嗱，即係如果你洗嘅意思呢係真係攞番碱呀洗洁精去捽嘅话呢，我諗我同佢哋嘅做法都係差唔多嘅。都係攞一攞就飲，攞一攞就飲囉。 但係问题佢哋会有唇膏印㗎嘛。 咁可能佢只唇膏靚呢， 就不流痕跡嘅。 我淨係keep 住飲水，我都唔可以接受冇每一日都洗杯囉。 係呀。 其实我谂一日两次嘅，对于我嚟讲，屋企我会咁做咯。 你与我两个世界的人， 好遥远啊！我哋嗱，唔翻啦，呢个系第一个啫。 我似美国人多啲，我似美国人多啲。继续， 仲有好多嘅，佢就讲到你哋嘅私人手提电话，究竟你每个月会清洁几多次？嗱，而家大家做多啲啦。佢呢个报告咧，唔系就住因为有疫情去做，系讲你哋平时嘅习惯嘅。 平时都唔抹咯。 咁 平时唔抹啊？ 佢疫情先抹嘅啫，平时我唔抹噶。 呢个我唔会话佢哋。好有問題， 一年前我係唔會抹手機嘅，點會抹啫？除非即係忍唔住。 抹手機，隻手唔會做日日掂我，一日都抹。 你與我兩個世界的 人。但我想講喺呢件事上面咧，阿田係屬於咧好遙遠嘅例子啊。 你同我一樣啊。 因為我真係同你，我諗我點都好過你，我唔會盡量掹你同一格嘅。男士 都唔抹，電話日日掂嘅喎。 男士 係咯， 私人手提電話每個月清潔2.6次。 Okay、 女士係3.9次。 差唔多，我覺得呢個次數即係疫情之前都係咁上 下。我一日都抹3.9次、 啊，你与我两个世界的人。 但我想问呢首咩歌嚟噶？ 黎明啊嘛，开心会同开心。 嗱，后面嗰个我几肯定嘅，唉，是但啦，唔好理佢啦，系咩啦？ 你又想跟佢唱？ 好， 你走到一生的 意义。唔好唱咁多，仲好多要讲，咪讲唔晒啊！工作台嗱，讲完个手提电话之后。你哋又抹得多唔多啊？ 我每次坐落去之前咪抹咯。 不如呢 个 话题你叫桂花田 skip 咗佢啊？ 系啊，佢每 佢做咩佢都做晒啊嘛。你净系问我又多余，我全部都唔做嘅啦。 佢一个道德高地去到阿尔卑斯山咁高啊！嗱，工作台咧，男士就洗2.6次，女士就会清洁3.7次，即都唔系阿田嗰个标准嚟嘅。跟住咧，嗱，系啦，其实仲有好多种嗱，你哋每一日都会用嗰只mouse咧， 系。我冇屎抹噶， 系 你成日掂噶嘛？ 嗰只滑鼠啊，你会抹几多次？男士咧都真系 一个月啊， 系啊。原来我俾我 算 滑鼠唔会真系， 佢系每个月抹1.4次，即系平均一个月一次。女士其实都系两次咋。 哦、 所以阿田有、你应该要摆阿田落呢一个嘅报告， 即系做呢个监督啊！ 我 几 时会抹抹嗰只滑鼠咧？ 即系食嘢啲汁， 我一开始觉得佢淋次次， 唔系个系啦个掣揿唔到，我有试过哦，都个掣弹唔翻出嚟啦， 唔顺滑， 因为好黐啊，咁我就忍唔住就抹一抹咁样 咯。同人一样咯， 系啊， 因为你食完啲嘢，跟住你唔抹手嘢掂佢啊嘛，系咪先？ 真系真系啊！ 掂完佢之后又攞翻嗰件三文治摆， 系啊， 又食翻嗰件三文治摆落口啊嘛。 跟住仲要。一扎咧都 office 会有嘅嘢嚟嘅，包括键盘啦、你个座台电话啦、你嘅时卡，即系嘟嘟嘟嗰啲咧。 明啊， 其实大家平均个次数咧都系每个月抹一次或者0.几次咁样啦。 我想话咧，即系嗰个叫八达嘟啊，其实咧你哋 都抹噶， 都要抹嘅。人哋 但我八达嘟，我长期摆喺个银包嘅内格入边。 除非你就 跟阿天就话啦，你条底裤仔里边你换唔换啦？每日抹唔抹啦？ 我换同洗咯，我冇抹咯。 头先我水杯俾人攻击。得咁厲害，呢條底褲唔換嘅，而家在裏面就乾淨嘅，又似你啦，衰啊你啦， 真係咁醜，你哋而家都聞到 佢咯。 嗱，但另外一格咧，我覺得咧就仲驚啊，就係話咧，究竟你哋喺公司如廁有冇一啲壞習慣咧咁樣？ 例如咧？ 例如。 你哋觉得有几多 percent 嘅人曾经喺公司嘅洗手间里面见到冇冲厕嘅座厕？ 有好多次， 好多次系 啊，有啲系直情你见到即系 好多浮游生物喺度。 我成日都谂啊，你系咪咁唔记得嘅咧？咁样 即系以前邝美云有只叫堆积感情啊嘛， 堆积情感定 堆积情感定堆积感情？ 问翻嗰个年代嘅朋友， 佢就堆积系咯。哇，我见到哇咁样嘅真系。 原来咧呢个报告就话咧，有33% 嘅人咧曾经喺公司嘅厕所里面见到上一手啊。冇手尾， 哦， 周围都系咁。 即 系 嗰啲系咪叫做传承啊？ 一代传一代，大家接住落去，唔好冲走佢啊！ 系啊，即系你 真系咧， 有啲可能个水箱问题啊。 喂，你水箱问题，你都要攞个水桶嚟倒水噶嘛？ 喂， 有啲咩借口？ 边度搵到啫？而家 咁咪搵人咯。 唔系，跟住阿田就话。你自己冇带定个水桶翻工嘅咩？ 咁又唔识睇天 啦！因为我真系试过咧，我哋啲男厕啦，我咁样揿个水啦，佢个哇 好弱， 咩叫做气弱游丝？ 同你哋 Vivi 一样啦，系咪？ 欲断还断咁样，你真系冇可能冲得走噶。 唔系，咁问题系， 我觉得我哋公司算 OK 嘅， 一啲啲啦。 佢有啲桶咧，系会即系应该即系俾你后嚟喺水龙头里面装水，跟住又冲。 我试过有一次，我讲出嚟你真系唔信啊！ 嚟啊！ 我喺公厕嗰度啊， 个厕所喺度嘛。 我喺佢唔系即系。唔系真系嗰只公共厕，唔系真系公厕政府嗰只啦，系商场里面嘅公厕。我只系想入去，即系我记得系 Vivi 定想大咧，但系点知咧，佢嗰个厕所嘅地板咧，你见到真系哇， 血迹斑斑啊！ 唔系血迹斑斑啊，直情系咧，知道一定系黄种人咁样啊，全黄啊咁样咧，实太恐怖啦！ 个 感觉地下污糟到咧，但系咧你已经方圆十里都冇第二个厕所，于是乎我化身成为呢一个。清洁保卫队， 你攞地拖地啊！ 我自己打开佢楼下嗰个咧，嗰个叫做 工作箱， 水龙头下面嗰个位啊！ 吓你斜厕所啊？ 唔系你知道嗰啲 洗手盆， 洗手盆，洗手盆，你知道嗰啲工具架餐摆喺度噶嘛？我自己打开咗下边咧，见到真系个桶喺度，我拎出嚟，跟住见到咧有条地拖喺度咧，我自己怼咗啲水喺度咧，抹，如果我入唔到去开屙尿 啊，系 好劲啊！嗰次我直情跟住有啲人行嚟望住我咧， 阿叔姐姐啊， 系啦，可能佢都有怀疑，佢话点解请我咁后生嘅清洁嘅，但系佢望到佢都觉得哇，真系要拖， 系 真唔拖唔得啊！我只脚点入去啊？ 咦，我又冇做到咁极致， 我唔想噶，我唔想。但佢如果唔咁样话，我就间水噶啦，要 即系连个厕所令到曾志豪都有咁嘅举动咧， 冇错啦， 系真系邋遢到一个极点。 我系 ISO 9000个标准 啫， 我反而觉得系佢急到一个极点。 系啊，系冇错，两样都啱，两样都啱。 但系你急得，如果佢做咁多动作， 你自己计噶嘛？我唔抹，我就行十分钟揾第二个厕所赖咗。我抹可能两分钟搞掂，屙咗。咁你话拣边样啊？ 人生 你信我啦，最重点都系因为佢应该真系好急。如果唔系佢点会咁做啊？ 哎呀，揾唔到先黎明只歌播俾你听啊！如果唔系，但我哋继续保卫四大天王系列先。刘德华十全十美啊！像夕阳落下地那般美，是令人动情的爱香气，你使我迷离，还让我轻轻亲你，叫我在以后每天都想你，我发誓以后每天都亲你，爱真正有你，爱十全十美，数晚以后我遭抛弃，在热情尽头顿变嬉戏，像石头望人视作不理，似光怪陆离。其实我不必激气，你态度冷傲似北风吹起，我拒绝再伴你这般霸气，我应 我发誓以后每天都亲你，爱真正有你，顿变嬉戏，像石头望人视作不理，似光怪陆离。其实我不必激气，你态度冷傲似北风吹起，我拒绝再换你这般霸气，我一于是离 散。冇十全十美，十全十美， 去厕所都冇十全十美啊！我继续我嗰个报告啦。 好啊，好啊。 我觉得以下讲嘅呢一啲咧，我唔知系咪美国人同我哋香港人有唔同啦。 Well? 但我觉得有报世数嘅嫌疑嘅啦，例如包括有咩咧？ 距离同埋 佢觉得26% 嘅男士呢个系嗰个调查嘅结果啦，曾经意外地将佢嘅 BB 射咗喺嗰个洗手间嘅地板度，即系唔小心。 咁少啫咩？ 未系咯，我覺得真係唔止26%咯，係咪？ 咁佢又佢話另外70%可能係刻意啦。 佢唔係淨係講嗱，另外有男士有另外一個咯，佢話得21% 嘅男士係冇揭起嗰個廁所板咧去廁所。 哇！嗰、那個即係好難啊，100% 我覺得唔止21%咯，即係作為一個男士，我有去廁所嘅話，嗱、女士都有嘅。佢話得15% 嘅女士咧就承認自己曾經將唔能夠沖走嘅物件咧掉入去個馬桶裡面度。 佢係咪唔小心跌咗落去啫？ 冇可能啊！ 幾多女士跌咗手提電話？你唔記得咗啊？ 佢唔係講呢啲啊。 有阵时 系啦，或者有啲咧，讲到明正厕纸都有阵时会讲有个垃圾桶俾你载住咁样。 咁啊系咯，女厕啊嘅马桶隔篱一定系有个垃圾桶。 但系佢话得15% 女士曾经咁做过，你觉得呢个比例合唔合理啦？你唔好攞嚟自己做尺。 哦 ，OK， 咁 即系有15% 系特登抌咗落去啊？或者唔小心抌咗落去啊？ 佢话得15% 做啊，会做啊。咁你谂下，成80%+真系好夸张噶。 咩啊？15% 系做咗坏事啊嘛？ 系啊，我觉得唔止15%。 系啊，做咗坏事啊，摸都差唔多啦。 咁女性就好诶，几力好啲嘅， 特别系揭翅板咧，其实系难两难嚟噶。 佢话男， 佢个翅板污糟到咁，你边个攞手揭佢啫？ 所以佢嗰个比例 得有厕纸噶嘛？ 唔会啊，污糟到你冇见过咋，真系。 所以佢嗰个比例得有得21%。 合理啊！ 我覺得 即係會揭起佢， 係啊， 係咯，好合理啊！真 係。所以咧，而家咧嗰啲即係我哋嘅商場啦，咁有好多咧都有埋嗰啲叫消毒嗰個噴劑咧，其實 好多 嘅，好多噶啦，真係嗰個設施配套。 佢仲有一啲講到咧，就係究竟你有冇一度咧，就去廁所，不論係大定細啦嚇，用手提電話。其實我覺得佢個比例都幾低嘅，即係佢嗰個調查咧。但我眼見咧就高，但係佢話其實呢一啲咧。都是令到係啦，嗰啲唔同嘅細菌啊，你又掂住隻手，又掂住個電話， 咁咪咧就唔掛電話喎，唉，陰公嗰啲。 不如而家我哋即刻消一消毒先。 好啊，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池湾街市同北河街街市因应疫情，提早喺晚上7:00关闭，作深层清洁同消毒，预计大约4小时。喺北河街街市，早上有市民帮衬湿街市，人流唔算多。二楼部分干货店暂停营业，三楼食肆只系有几名市民用膳。有市民话北河街街市较其他街市的送菜平，自己在附近住亦都比较方便，即使有确诊个案同街市有关都会继续帮衬。有鱼档档贩就话稍后会清洁消毒档口，他又话生意比几日之前少了80%。政府应该第一时间全面清洁消毒街市，今日才做是反应太慢。因应疫情，领展今明两日关闭慈云山中心的商场和街市，现场所见商场和街市门外张贴暂停营业的告示。 清洁工人在商场内清洁和消毒，有商场饼店的职员陆续将货品搬走。有街坊形容区内疫情得人惊，几日前已经不在街市买餸。有街坊就说商场贯穿其他屋邨，暂时关闭令到行程不便。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说，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上升轨道，情况令人忧虑。如果社区人流无法有效快速减少，有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他又指出病毒已经大幅度渗入九龙东等的社区，政府应该考虑进一步加强防疫措施。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九龙东的商场和街市亦都要控制人流，在当区的员工亦都需要接受筛查检测，院舍和医院等高危地方亦都要特别留意在九龙东居住的员工，以防有机会将病毒传入，导致疫情进一步爆发。国家发改委表示，内地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增长 3.8%， 又说工农业生产供应充裕，对物价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预计下半年相关指数涨幅和上半年相比会逐渐放缓，全年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对于近期内地多个省市发生洪涝灾害，当局及时作出协调，加强防汛期间的民生商品价格监测和调控。发改委说，目前国内经济正是加快对冲疫情造成的影响，第二季度生产需求持续回暖，促使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的积极因素明显增加，认为回升势头总体符合预期。发改委又说，当局已经实施一揽子一的措施去帮助企业和扩大内需，对稳定经济基本盘形成强大的支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系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8.85，升1.5；腾讯控股524.5，升11.5。美团点评186.4，升1.3；阿里巴巴239元，升5.8；小米集团15.4，升3.2；吉利汽车15.8，升2.2；港交所344.4，升8.2；华夏沪深300系报51.22，跌2仙；中国平安84.3，跌8.5；盈富基金25.74，升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7.2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8，人民幣7.002，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2,711点，跌60点。港金現價報16,6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75美元，卖出1,79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园这一段就挤塞。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顺治苑一段咧，亦都挤塞噶。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丽翔道嘅支路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咁喺湾仔嘅谢斐道咧系有爆水管噶，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就系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嘅一段谢斐道咧系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大坑道豪苑来回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西沙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视像版精华将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下午4点半到6点在港台电视31和 31A 播出。 公众亦都可以透过港台网站重温声音版精华，流动程式 RTHK My 重温颁奖礼，又或者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备网页 Drama Awards 2020浏览更多资讯和其他得奖名单。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儿童国际电影节有几儿童有几国际，交俾负责人 Evan 介绍一下。 电影嘅简介其实真系超级多元化。其中睇过一个啦，就系女街童阿布兰卡系老叔街头嘅， 即系剧透少少啦。佢见到喺电视上面咧就有人咧就去领养一啲小朋友，咁佢把心一横，我领养个阿妈翻嚟先。呢啲就系嗰个戏点样由儿童嘅角度出发。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蝶。 迪 斯二台 院线，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安静等紧大家电话。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嘅，至于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可以用纸用笔可以写个 fax 过嚟点俾我哋点唱。 系啊，不妨喺留言啊或者点唱里边咧都可以讲下咧，你呢几日咧即系喺条街度食饭嗰个状况咯。 系 有冇试过真系呢两日已经即系喺条街度等啦？又或者咧？我聽到有啲留言講法咧，就係話真係會有便衣咧，佢會捉你啊！如果咧嗰碟餸未嚟之前已經除低咗口罩咧，佢話有人已經俾人罰款啦。 嗰啲時間 係咪？係啊，即係話而家疫情即係嗰個禁制限加辣之後咧，咁啊，大家可以反映一下啲情況噶。電話號碼18388啦，歡迎你喺呢個點唱同我哋傾下偈咁樣嚇。 係咯，即係如果真係碟餸未嚟都未戴住口罩先咯，即係你唔好理佢係咪捉你啦，但係嗰樣你當保護自己咯。 其實 係 啊， 都係法例嘅一部分。 自從嗰啲疫情開始。之后咧，我都好严谨呢啲，即系饭未嚟到咧，跟住我都唔会除口罩咯，除非你饮水咯。即系你饮水，你会诶、哎，即其实饮水，即系之前你会坐喺底下又饮杯水 咁 其实论尽又戴又除，又戴又除。 你咪攞饮桶咯，跟住揭开下面少少咧，跟住食嚟饮咯，真系。好啦，嗱，头先阿祖就问咧，大家对于嗰个卫生注重有几多啦？我今次咧就唔系问你卫生注重有几多啦，系你对于呢一个 尊师重道，对前辈的尊重呢，你觉得自己有几多呢？算不算一个非常之有礼貌的人呢？ 我觉得自己是的。 Okay, 我都觉得我是的。 好啊， 我都觉得早早是的。 好啊，你们最极致你觉得自己会尊重的，对前辈的尊重呢，会在这个言行上是做过什么来表达的呢？ 哇，你这样。 咁又不至於未至於鞠躬嘅，又 係咯，我又未去到跪低斟茶嗰類嗰啲 friend 嚟嘅，我會話適當咁即係行動有嘅，即係 嗱，如果我具體啲啦，我具體啲啦，譬如話你約咗前輩開會，或者叫做食個 lunch 咩都好啦，係啦，咁請問咧，你會有啲咩喺呢一個食飯啊，或者即係開會嘅過程裏邊咧，係同啲？即是安排啊、動作啊、禮儀咧，你係會做嚟體現出就話我係後輩，你係前輩咧咁樣。 咁、我起碼我一定會先過去到咯。 你先過去到， 係啦。 通常前輩你就算已經以為自己早， 佢都 做比你更早嘅前輩， 先過去到係啊。 我又不至於話會起身幫佢拉凳嘅，又 係 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動作係叫做好尊敬佢。 準時係我通常係我揾地方嘅，或者係我會問咗佢想去邊個地方。咁個地方係可能就算平时我谂住$100一餐一个人咁样嘅，我可能会拣到$150一餐咁样咯，因为上前辈舒舒服服， 即系贵滴滴，好似大家开心啲。 一阵时你太豪气嗰阵时，你知道未必够争赢嗰张单噶嘛，咁又好似搞到前辈要俾多咗钱，又会唔舒服喎，所以唔会系嗰啲哇豪迈啊几澎湃嗰啲咁样。 不得不失啦， 系啦，埋单我会尽量系我埋单嘅。 好啦，咁我想问下啦，会唔会去到一个情况咧，就系个前辈未嚟之前 啊？ 你唔坐 啊？咁又唔会嘅，再 我谂你嚟到之前， 我自己识嘅前辈咧，我谂都冇呢个要求，即系会觉得做咩啊？你坐低咗嘅， 系咯， 即系我都冇识个前辈，即系咁咯。 但系咁，如果个前辈嚟到，个前辈嚟到，你会唔会即刻起身啊？ 会， 咁会， 就 会 打招呼，可能会拥抱嗰样嘢咁样，会嘅会嘅。 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咧，我哋邻近地区系日本咧，佢咪嗰啲即系职场嘅叫做等级森严得好紧要噶嘛， 阶级制度 系啦。嗱，即系有啲啊，我哋系唔会识嘅，因为譬如佢哋日文有敬语啊嘛，我哋得敬文嘅啫嘛， 系 啊，敬语我哋唔识得同人讲啊，点解多嗰个咩语气或者个字咧？咁嗱，呢度我哋学唔到啦，但系佢哋原来咧真系会有一啲即系头先讲嗰啲咧。动作上啊，礼节上咧，咁佢话系啦， 俾坐啊， 言辞上面都有嘅。 佢唔系叫唔俾，系一种约定俗成、潜移默化嘅潜规则。冇人写喺埲墙度咧，就话咧你一定要咁做嘅咁样。 你讲得啱啊！我可唔可以举个例啊？因为咧，点解就连食嘢都系嘅？因为咧，我朋友嗰间铺头咧，咁啊，即系有日本团会去食饭嘅。咁佢有一次咧，佢话咧，佢嗰个嗰团人嘅其中一个，我谂系一个 leader 啦吓。咁佢有社长或者社长即系佢老板啊。咁咧佢咧系特登嗰个叫 leader 嘅人咧。是特登去到厨房门口呢碟餸是咪俾我哋个台？如果是嘅话咧，佢话等唔切，因为社长一定要食先啊。咁咧， 跟住咧， 佢就要特登喺嗰个厨房度攞嗰碟餸，自己怼咗即系拎咗去俾个社长食先咯。 即系佢自己亲自前菜拎上去。 系啊，佢都嫌你哋啲人迟啊。 O K， 系咪？因为佢话社长一定要食嘢，同埋一定要食先，所以自己都去。 即系社长先食，唔系相机先食嘅 系。系啦，就唔可以咁样摆喺中间嗰度咁样咯。 嗱，佢咧就话， 你谂下佢系几唔严谨啊？呢个动作。 佢话佢有一次佢哋就拍咗一个综艺节目咧，就系话有五个佢。Johnny 事务所的一些年轻偶像啦，咁佢年轻极咧，大概几多岁咧？最细嗰个24岁，咁咧、但系即系 我以为再细啲添， 系啦系啦，再大啲嗰个咧，即系佢有四个嘅，咁最大嗰个咧就系34岁 ，OK， 好啦，咁咧系啦，咁然后佢哋等嗰个前辈咧，嗱老老实实。即系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嗰年纪。 即 系 34岁就系前辈啦，呢位就 最后生嗰个后辈34岁。咁嗰个前辈咧，我哋唔好讲佢身份地位，因为我哋都唔好熟啊，就系讲年纪啫。就系嗰位就系所谓主角嘅前辈咧，44岁。 O K， 咦，即系十级十级咁样行。 系啦， 十岁。 其实即系等于我哋约阿桂花田开会一样咯。系啊，大概系咁嘅意思啦。 我带唔咗你哋十年。 唔系，即系如果安仔佢约你，系啦，就话要同桂花田 奶奶，跟住就嗌， 即系要开会好啦。咁咧，究竟發生咩事咧？佢又唔係特登想拍佢呢一個動作嘅，佢話本來純粹想好似話啊呢、這個綜藝節目咧，想睇下呢班人會面會有啲咩特別嘢睇啦咁樣。點知咧，佢話咧係自動自覺咧，最早入嚟嗰個咧就係24歲嘅一個藝人咧，咩岸優太。 佢入到去之后咧， 咩 话？我答得好准嘅， 系啊，叫佢24岁啦， 我答得好准噶，我知你谂乜嘢。 24岁嗰、那个 叫做岸优太， 系 上岸个岸， 系啦， 优秀嘅优，太古城个太， 好 系啦。 咁、okay, 你讲写仔字字 系 啦， 佢入到去咧，佢最早入席嗰个会议室嘅， 阿优太系啦， 全部有位，佢唔敢坐，佢企咗起身，一路企起身，喺个挨住埲墙咁样企起身。好似十二萬人牆咁樣，咁然後咧，跟住入嚟咧就27歲嘅呢個松江大藝，見到佢咧，嗱就唔知邊個跟邊個啦。佢望住佢話：咦，你唔坐 啊？係啊， 咁我都唔坐， 咁 係 咪都 係㗎？ 你通常嗰個帶頭咁嘅就去做啦。 佢話佢都唔坐啦。咁然後咧，34歲嗰個咧，北山宏光啦，同埋增田貴九六咧，增田貴九咧，全部入曬嚟。个个都唔坐， 系 全部企晒，跟住个摄影机都开始有啲奇怪喎。 做咩事咧？ 做咩冇人坐咧？咁 要 pan 高啲啊！如果唔系，净系影到佢哋个肚腩咁。 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咧，直至嗰个44岁嘅前辈咧入咗嚟之后咧，佢哋先至就话前辈你坐先啦咁样。跟住咧，搞到个前辈就喂喂做咩？你坐啦，你坐啦咁样。好啦，到坐咧，真系估唔到。 分噶，佢哋分噶， 点坐啊？ 咁一定系阿前辈坐在中间啦。如果佢系咪圆台定方台有冇啊？ 长台嚟嘅， 长台。 长台其实咧，佢就类似打对台咧，坐航空界咁样嘅。 三个咁样坐啦。 唔系，佢一个就坐左边，一个就右公左咁样咯，即系情好似系咧， 面对面咁样。 面对面嘅， 每边就坐三个人咁样系嘛？ 唔系啊，佢四个对住佢一个，总之就。 哦，即系一对四嘅。 一对四，一个系前辈，另外四个就坐埋一边，就全部对住。但系我意思唔系话坐嘅位置图， 系 而系佢哋对嗰张凳系点坐法咧？ 咩意思啊？呢、這个唔明白，我咩 叫坐？你唔明咧，因为你张凳照坐就两睇攞右就坐落去啦。 系咯系咯。 但佢话咧，佢哋竟然见到呢四位嘅后辈咧坐嘅时候咧， 系唔可以挨晒张凳。 冇错啊，个攞右啊，完全咧掂到 掂地， 掂到少少前面。即系话咧，唔系成张凳咧 坐 满晒， 系啦， 系啦， 因为佢哋个身要轻轻乌前向住阿前辈咁样。 系啦，同埋咧，因为如果你成个啰柚坐晒张凳咧，你想象到就会，相对会好似好 relax 咁样，我坐晒， 即系严肃啊，系咪？ 系啦，佢哋唔会咁样，你有少少挨后噶嘛， 要好恭敬。 佢哋全部咧当后边冇厅咯， 系 成张凳咁长，佢个啰柚净系坐最前端， 可能坐咗三分 一少少，然后就系好啦，咁样开会，跟住咧大家就 四个都系咁， 四个都系咁，咁然后咧大家就议论。分分啦，即系佢有一啲动作就可能佢哋惯啦，譬如会鞠躬啊早晨咁样啦。咁我哋香港唔会有噶嘛。 死啦！当坐到落去咧，可能佢边个饮嗰杯茶先咧，可能都系社长即系敬你一杯咁，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动作？ 咁佢又未去到咁样，咁但系咧佢净系话坐低，然后坐前少少，唔敢坐晒。咁然后咧就即系对住个前辈就倾偈啦，咁样。咁跟住佢话咧，估唔到对佢哋日本自己都掀起好大嘅文化讨论咧，就话。 但佢哋应该唔系净系佢哋咁做噶喎，其他人其实都 系 一个习惯，即系传统咁样。 佢就话有啲人就话喂，究竟前辈应唔应该就要接受咁样嘅礼仪？ 系 即系可能佢哋话喂，使唔使啊？即系大家虽然话前辈啫，使唔使坐都唔敢坐。咁跟住咧，佢话咧，大家就喺度讨论，佢话唔系啊，真噶。佢话咧，佢哋读书嘅时候咧，譬如我哋睇嗰啲漫画咪成有篮球部棒球部咧，佢话我哋嗰个社团系讲到明噶，就算本来所有人坐喺度咧，佢话有前辈入嚟咧，个个都要即刻企晒身， 弹起身。 系啦，嗱咁香港好明显我哋冇噶嘛， 我哋好似又冇呢个教育嘅， 我又觉得系呢个系唔同国家唔同城市嘅文化咯。 系啊， 我觉得如果佢哋可以 keep 到呢一样嘢，最紧要系由心而做嘅，我觉得 why not 噶？即就算香港都系咁，就算嗱我 book 晒位啦，我俾晒钱啦，各样。但其实我冇心同个前辈食嘅，其实都冇意思啊！即系你做嘅嘢，其实最紧要有冇嗰个心啊嘛！ 我睇唔到噶，不过佢而家就系个前辈调翻转都话唔使啦，唔使啦，你哋唔使咁样啦。 因为唔系大佢好多嘛，问题系 廿四同四廿四顶窿， 廿年啫嘛， 廿年系啊。 可能最细嗰个可能会惊青啲，因为可能新嚟啦吓咁 啊。 死啦！我唔知阿田而家个心点谂啊！佢今朝翻工嗰阵时咧，我喺佢想坐嗰张凳度，我摆咗我个袋啊！我已经即刻讲 你而家啰柚坐成点噶？ 我而家我。攞有針咁樣好似， 等先， 我已經即刻話攞起個袋俾佢坐啦。佢話唔使啊，係我已經得罪咗佢啦。 你又唔好扮細喎，你唔係細佢好多嘅啫。 佢係我前輩啊，佢入我電台啊，早廿年咁滯啊。 前輩，我係約個劑嘛， 我都企喺度做節目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黃耀祖，放手拜個人。 金鸡。 一二三千杯，你好， 乖啦， 你好利是啊咁，交利是， 系啊嗱，好啦，即系今日咧，我哋想开一个新嘅话题， 我攞有坐得好前噶而家， 系好啊，咁啊点啊， 系啊， 跟住坐稳啦， 尊敬 啊， 尊敬啊，尊敬啊， 有碌噶你张凳， 呢啲前辈咁讲嘢嘅，点 解？佢讲咩都啱嘅前辈啊， 前辈你讲好听啊，你诅咒我哋诅咒得好好啊， 系啊系啊，果然你系嗰啲过咗四十岁嘅前辈啊， 系啊，仲系女士啊。 系啊，好突然系嘛？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咧最唔想喺你个信箱收到嗰个 绿色信封， 系啱啦，收到绿色信封系啦，即系要报税啦。 我交咗咯，你交咗未啊？ 我要月尾，系啊系啊，我而家就系想提啊。 我惊我唔记得， 我未啊。 你报未啊？ 未啊未啊， 我都未报， 你报都未报 啊？ 唔系，好似未收到嗰个绿色信封系。 咦， 我收到咯，点解你个未噶？ 我留意下再睇下。 好啦，嗱，绿色信封咁即系要报税啦，报完税之后。就好快就会收到税单，税局嘅叫你交税啦，系咪？ 如果唔报税就有报应噶啦。 啊，系啊，咁啊原定嗱，记住我都呢个温题嚟嘅，系啦。四月要交嗰啲朋友咧，温馨提示，嗱，税局因为疫情关系咧，要俾大家迟交三个月嘅。 可以有三个月。 咁但系今个月七月咧就已经系要到期噶啦，大家 mark 翻好。 大家疫情有第三波，系咪再延续噶会？ 咦，佢又冇咁讲喎。 系咯，顺理成章啊，应该系咪？ 冇啊，交咗，我惊我唔记得，嗰日难得突然之间记。 冇啦，我见佢话连选举都话有机会压后噶嘛，系冇讲啲衰嘢，冇讲啲衰嘢。 其实我哋点解今日要开呢个题啊？ 我都唔知系前辈讲嘅。 阿前辈你讲得好啊，我坐翻前啲先有。 系啦，记住啦，唔好唔交，唔好唔记得交，因为唔记得交会点啊？ 有报应 系咪又会罚噶嘛？ 若然未报就系咯， 时辰未到， 系啊，时间会罚噶嘛？咁我就想问下股市人啊。有冇啲人即系啲人点样逃税啊？同埋点样罚嗰啲逃税嘅人呢？ 哦，系啊，本身知佢哋有冇免税额，跟住都喺度咧争争嘅，佢哋好兄兄弟姊妹噶嘛。 阿爹， 我攞我阿爹个免税额。 阿爹，不如你今个月同阿仔住啦，咁样。大哥啊，你上个月先攞咗阿娘啫。 我有供养阿爹阿娘噶，咁啊。 诶，咁啊，我哋先讲啊，即系呢啲免税额我又未讲到嘅，就系讲下股市人咧点样去征税嘅。好啦，股市人咧系要征即系要交税嘅。 我估根据他们的田地有几多是征税， 好叻啊！呢、這个同学果然有做中国历史啊！吓，好，除了呢、這个跟翻佢哋房地产之外咧，仲有征收呢个商品税嘅， 商品税都有 啊，都有噶啦，股市已经有噶啦。 我唔明咩叫商品税，即系唔系购物税啊？系嘛？即系唔系你买嘢就要系咩系商品税啫？ 商品税即系话系啊，佢哋去买嘢， 即系买嘢都要征税。 应该系以前嗰啲盐啊、铁啊、酒啊嗰啲咧，全部都系有税收嘅要。 咁佢哋为咗逃税，佢有一个叫做大小输契嘅情况出现。 大小输 契，大 契细契嗰啲咯。 大小输契系咩意思咧？ 边个输啊？ 写 一本书 契 啊 个 契。我啱先想讲 系 啊，契哥个 契 咯。 契姐嘅契， 大小 书 系咪即系阴阳合同啊？大小书契即系阴阳合同咯。 你估系 大同细啊嘛？可能譬如话你 好多亿噶喎， 唔系唔系，即系本来你嗰个客栈咧呢个月赚一百两嘅，嗰个就大契啦。但系你交俾税局咧就写细契，就话咧今个月赚咗十两啫，系咪咁样啊？ 呢位施主，你做惯呢个逃税工作噶？ 你太明显啦，大小书契， 完全谂都谂唔到啊！虽然范冰冰系我朋友， 系咪啊 ？OK， 系啊。就是咁样啦，佢哋咧即系都觉得咧交税系好重负担。 原来阴阳合同系古以 系啊， 古代 嘅 向 古以来 嘅， 系啊，咁犀利啊！ 所以咧，佢系有古人咧进行呢个交易买卖嘅时候咧，私下咧就收交收啦。佢就有啲咁样啦， 有两份嘅书契，即系有两份嘅合约咁样。 私下交收咧，就有啲咧就选择唔立呢个契约，话我同你丢咗就得啦， 谴责佢哋 系啦，即系咁啊，跟住咪大家喂。嗱，我又唔使交税啦，系咪先？咁但我哋又交咗役喎，咁有一种系咁样啦，另外一种咧就唔会写 交咗役， 系咯，佢又交咗役系咩？ 交易咗，即系意思系 嘛？ 即系话佢私下买卖。 其实我哋两个都唔明，我记得我哋两个 交咗役， 内里的一片系咁， 俾咗 like， 即系个意思系咁样。我明啊，交咗役俾咗 like， 杀咗牙咁啊， 即系同埋食咗饭一样。 喺私即系佢私底下交易咗之后咧，就唔使再立契话俾政府听啦，你傻噶咩？ Okay, okay, okay. 另一款就好似头先阿豪仔所讲啦，哎、就唔会写实质嘅数字银码， 哦、 例如你卖咗2000两、哦。 我会写翻1200嚟报税。 哦，呢、這个就叫雪咗方啦。 系啦， 系啦。 咁呢种现象咧，佢就话叫做大小输契。 大小输 契。如果俾人哋发现咗佢哋做咗呢啲咁样不合法嘅交易咧， 系 嗰、那个惩罚重唔重噶？ 就变咗契、真系契哥啦，契哥契姐啦。 嗱，唔同年代咧就有唔同嘅罚则嘅。咁啊嗱，即系唔同，亦都有唔同嘅交税方法嘅。咁、 okay、 不如我哋先讲咧，即系佢哋嘅税收系点先啦？ 好啊。 嗱、 啊， 最早嘅收税嘅情况咧，就喺呢个夏朝已经有噶啦。哇，已经即系系咪啊？ 夏商周年代 系夏商周年代，已经夏朝开始已经有呢个。咁佢哋咧就唔系实质系俾钱佢嘅、嗯，因为都仲系通行啦。 系， 佢就要用贡嚟呢个征收税嘅， 即系进贡。 系 好嘢，我哋叻耶， 好嘢。 佢系进贡， 我以为贡你啊，其实 进贡 我 贡你咯， 贡你好冇？ 得系咯。 咁咧，佢进贡一啲物品咧，俾嗰啲君王嘅。 系。 咁啊，喺西周开始咧，就开始定名。赋税嘅划分啦，咁即系话，其实赋税一个词语啦、嗯，但系原来佢有分赋还赋，税又还税噶、哦， 即 系 交两样嘢啊。 嗯，咁你觉得系咩意思咧？咁样点解有唔同 嘅项目咧？咁过噶， 系啊， 系啊， 税就系俾钱嘅，赋就系做生意嗰啲钱嘅。是不是咁啊？ 唔系， 又唔系。 咁啊，头先我问过你啦，嗰、那个赋字，个 赋咧系俾政府嘅，啲唔系税系俾政府嘅，赋咧系俾佢哋暗地里 袋。唔系嘅，冇 错， 系 啊，你 可 以咁讲噶。其实系一两个税项嚟嘅。 O K。 咁赋字点写啊？ 背字边。 背字，跟住加个 冇 字， 冇术嘅冇。 背字系古代嚟讲系咩嚟啊？ 钱。 咁冇咧？ 冇体力。动作， 仲有咧？ 仲有 军事啊嘛，系啦。咁咧，佢个赋字咧系一个 即系好似军粮咁样， 系啦，即系 啦， 系啦。咁啊，背字同阿武字夹埋咧，就系即系个赋字啦。咁就系话咧，呢个呢个税咧，即系征收呢个税系俾军事用嘅，买武器嘅，俾士兵嘅，买嗰啲打仗嗰啲用品等等嘅咁样咯。咁啊，所以咧就征收呢个军事物资，就叫做赋。咁而税咧。就即是话你哋头先所讲啦，买嘢嗰啲啦，物资啊，同埋住屋啊，嗰啲就叫税咯。 哦， 系、哎、啊，就分得好清楚。 即系如果你唔想俾钱佢买嗰啲军事装备咧，你就话我唔交付俾你啦， 我 就交税啦。 但系佢系唔会俾嘅， 系 即系正如我而家都话啦，我交税嘅时候可唔可以交俾指定嘅 department 啊？ 系 唔可以噶， 唔得。我哋而家指定系交俾税局噶。 系啊， 系啦。但我想可唔可以 税局点用 啲 钱啊？ 我啲粮攞嚟出俾香港电台，咁咪唔得 唔得。唔得嘅，唔得嘅，好啦。 啊，同埋咧，嗰阵咧已经开始有呢个税务局嘅官员噶啦， 真系啊， 喺西周嘅时候、哦、所以都好即系一路以嚟传到落嚟啦。 要啦，其实都真系好重要噶，佢哋成个政府嘅运作就系靠大家俾税噶嘛，所以即系有一啲嘅官员，佢哋应该源远流长啊。 啊，系啊，所以交税光荣系，即虽然系 从古至今大家都要交税嘅，我哋唔系独有嘅， 系啦，所以咧就是、大家都要交嘅。咁啊，因为即系如果唔系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点维系住呢个生活咧，系、哦、咪？咁咧嗱，由于时间嘅关系咧，我哋下个礼拜咧就要继续讲下，诶、啊，嗰、哎、时交税究竟系点样交法啦？唔交又会点样罚啦？因为其实都 系咪都一年交一次？我都想知道。 咁、啊、我哋系咪临走咧？我哋要嗌一个口号咧，就系、是、古人咧歌颂交税噶。 你 一二三，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都系由境外输入。釜山港口再有俄罗斯船只爆发集体感染，三艘船合共至少19人确诊，当局将进行更多病毒检测。另外，从伊拉克返回南韩的人士当中持续有人确诊，南韩政府表示计划下个星期派包机到伊拉克接走国民，他们回国之后要集中隔离两个星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8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73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9.05系升3毫，腾讯控股524.5升11.5，美团点评186.9升1.8，阿里巴巴238.6升5.4，小米集团15.54升4.6，吉利汽车15.86升2.8，港交所345.2升9蚊，华夏沪深300系报51.34升1毫，中国平安84.55跌6.5，友邦保险72.4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747，瑞士法郎8.209，澳元5.419，加元5.713，新西兰元5.075，欧元8.83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0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06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6,6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6美元，卖出1,79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嘅海盛路柴湾角街一带咧，由于车多挤塞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落翻去大涌道咧就挤塞，龙尾喺荃青交汇处。湾仔嘅谢斐道有爆水管，咁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嘅一段谢斐道咧，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谢斐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大坑道豪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荃湾、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同埋西沙路翠涌华庭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哦，这个是你好。 我请 client 啊。请 client 啊，可以啫。 咩咁易啊，你讲緊乜嘢啊？ 我学緊外语咯。 又冇得去旅行，你学嚟做咩啊？ 增值自己咯，益埋你啦。上香港电台 e-learning 网站，有各国嘅语言教学专区，唔同情况要讲啲咩都分好晒俾你啦。啱晒我呢啲初学者，好易㗎咋。rthk.hk, 香港电台网站 e-learning。 唔使出街 都可以讲匀全世界。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二点啊，点唱啊，风骚快活人嘅点唱时段。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都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等紧大家噶。 好啊，即刻嚟啦，读点唱啦，好唔好？ 好， 首先我呢一度咧就有啊，点读啦？阿 Ken 啊，阿 Ken 咧就话咧，你哋啊，首先祝你哋身体健康啊，亦都咧要多谢你哋啊，因为咧之前你哋嘅访问咧真系做得好好啊。 多谢。 阿 Ken 咧就话佢系一位小学老师嚟嘅。今年咧就系六年级嘅班主任，哇，好感动啊！系班主任咧点唱俾佢嘅学生听啊，佢就话咧其实都好唔舍得班学生噶，突然之间要停课啊，佢话咧连佢哋讲同佢哋讲拜拜嘅机会都冇喎，佢话今日咧就想点唱《千载不变》俾佢哋听。可能佢哋唔識嘅，係啦，千載不變俾佢哋聽。 世界怎麼變？有好的心不算。 係啊， 潮流混亂。 佢話咧，希望咧， 保育 保育。係啊， 上埋冤。 够啦， 系啦，佢话希望六 S 班嘅友情可以千载不变。 点解有六 S 咁犀利？ 咁犀利啦，好多手机型号嚟噶， 系咪？ 手机型号嚟噶， 真系打 S 嗰个写个 S 喎。 即系有几多班啊？ 系咯， 咁如果唔系边一个 S 啊？可唔可以写呢个中文字俾我听？ 冇可能咁多班噶。 系咯， 咁人哋真系咁写，我咁读啊嘛？你问我咁点啫？阿 Ken 啊，麻烦帮我哋解答。 哦，唔系，我明啦，唔关呢个事啊，阿田。A 班是文科，以前 C 班是商科 ，S 班是理 科，又唔听书。 上埋冤，人情冷暖太深， 佢都真系千载不变嘅。 唔系，可能 S for 一啲字嘅字眼，所以佢就唔系啊，即系可能佢系得四班或者五班嘅，咁可能咩信望爱、信望爱嗰啲咁嘅 friend 啦，可能系 六 S 班啊， 真系睇下 千载不变， 真系犀利。 希望一中嘅同学仔，你哋咧上到去中学之后咧，要继续努力啊，希望可以快啲完，咁大家都可以有翻一啲正常嘅校园生活啦。 喂，真系有啊，原来我求其揿到六 S 班咧，入咗有一间学校嘅，佢嗰、那个不过佢系中学嚟嘅，佢、有咧一 A 啦、一 E 啦、二 A 啦，跟住咧一去到六咧，真系写住六 S 嘅、哦。七都有七 S 嘅 喎， 可能即系因为佢中学同小学又有唔一样嘅。 但我谂系唔可能去到有成廿几班咁样噶嘛。 即系信望爱嗰啲 friend 都话， 应该佢唔系跟住嗰个数目字落去嘅，我劲啊，真系犀利。 而阿 Ken Sir 咧，佢真系好好啊，佢咧仲最后尾讲咗句。我爱六 S 咁样添 啊， 系啊， 不过真系啊，喺疫情底下咧，琴日我都有陪，我未去即系同小朋友去玩咁样嘅。佢之前咧系要翻学校攞成绩表，但系咧佢哋攞咗，首先佢哋唔系叫成绩表今次，佢哋叫评估，因为咧唔想啲同学仔好有压力啊，即系会觉得咧，哎呀，都冇乜点翻学，疫情底下仲要咧考试，佢哋话小嘅评估嚟嘅咁样，但系咧都改咗方式啊，就算见家长咧系唔使见家长噶，净系家长去咧攞成绩表，亦都限定住咧就一个。家長去，學生唔可以去，即係就算係我都係出面度等嘅啫，出面架車度等啊，唔好喺學校附近度出現咁樣啲。 係啊， 所以咧，我諗咧，即係可能咧，即係呢個疫情底下有好多嘅朋友仔啊，尤其是呢啲畢業班咧，都可能冇機會同老師啊，同我講聲拜拜。喂，咁啊，大家即係用住呢個機會啊，即係message 俾我哋啊，打個電話俾我哋啊，咁樣啊。 我哋見到咧， 即係佢我畢業禮行到嗰啲同學仔啊。 係啊，喂，我哋真係有大鄉里嚇，我撳到有一間小學啊。 好。 佢嗰啲英文如果你照读嘅话呢真係唔准心邪下。包括有 1H 啦 ,1S 啦 ,2H 啦 ,3S 啦 ,4P 啦 ,5H 啦 ,6S 啦。 有冇 36G 咁跟住。 咩事啊 即係三年班同六年班嘅 girls, 咪叫 36G 囉。 真係咁样㗎喎。我唔明喎。其实你到 2H 都够夸张啦。A, B, C, D, E, F, G, H, 八班㗎喎。已 经 P 喎你去到有。 剛才有係囉有 P 有。四 P 喎， 即系应该系 hope 咁。 但系冇理由间间都系噶，头先我系几间唔同嘅小学，佢都有 S 有 P 有 H， 边个咁啱得咁巧噶？ 香港全香港有几千间中小学， 喂，你系最近噶咯，你 都我嗰两间即系就算系幼稚园都系。 可唔可以有人帮我哋帮补下家计嗱，因为如果中学咧，我就几肯定 S 咧，系啊，即系同我哋介绍下。如果中学咧 S 一定系理科。 science 咁，但如果你小学嘅，我就真系唔明个 H 啊，头先去到 P， 唔知真系有 咁样。P 可能系和平咁样，可能系咁样咧。 我真系唔信， 你都帮我哋报告一下。 我哋三个咧就脱离咗群众太耐啦，特别 系 小学。 我话系坚持系嗰啲字眼，所以有咁嘅班啫。 OK OK， 因为佢变翻中文咧，就变咗可以陆逊噶啦。 陆逊啊？ 咁可能系咁噶，可能 陆逊系《三国演义》里边吴国嘅大将嚟噶。 可能系会陆爱啊， 陆亲。成日六七， 跟住会有不应喎，跟住会有系嘛？ 真系会有。 有，因為佢都話信我，我佢個學校嗰個叫做嗰、啊那個叫做校訓係啦， 可能係啊。 嗱，隔離監仔咁講啊， 係咩、啊？你讀咩班㗎、啊？你嗰陣時 全部都 係 S 班就全部都係咁啊，咁多間都有 S 嘅咩？ 我好想知啊，六咩咧？你嗰個係咩啊？ 六魔女 係啊，係咩啊？ 佢 你 A 啊？哦，犀利喎！ 六 A 啊？ 咩 A 係 art 即係咩文科？我哋唔系讲呢个啊，监制，我哋而家讲紧。 但系佢个 A 字唔系 stand for A 班啊。 唔系啊，我哋中学咧 A 班系文科 ，S 班系理科 ，C 系商科啊嘛。但 系 而家讲小学啊嘛。 系啊，小学有冇啊？ 都话有六分啊。 我中学都系有 就间间都系成班、外班、望班、成家班咁嘅意思系咪真 系？系啊，凭武器， 凭武器，哦。好好好，我哋摆低我哋呢个大乡里题目。 好啊，大家有知嘅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 系啊，电话买1872388。 系啊，疫情底下大家要互相打下气啊！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啊。 佢系方浩文啊。 哦，身高啊。 All we have is now。我哋而家拥有嘅就系我哋嘅现在啦。 近呢幾年咧，應該就係好多打氣歌啦，或者叫做安撫安撫人心嗰個係啊，即係方浩文係大戶嚟噶， 大戶 係啊，假使世界不像你預期啊，好多即係 好多好多都反映而家係 common sense 嗰類嘅歌，都係反映喺香港發生嘅咩事。 呢首就係 All We Have Is Now， 佢裏邊都要同你演繹一次啦，即係好似話要活在當下啦，因為諗其他都冇用啦，我哋而家現在就係我哋唯一擁有嘅一切嚟噶啦嚇。方浩文，咁啊喂，真係多謝到你啲聽眾， 因為我哋冇翻學好耐， 唔係冇翻小學好耐。冇翻小学好耐，真系。头先好多听众咧就话啦，点解会出现咧有6S 翻啊？甚至乎我网上面揾到有 P 啊 咁 样啦 ，I 都有啊。 原来嗰个种类真系好多噶。嗱，有一类咧就真系好似阿田话斋咧。用嗰啲校訓，譬如信望愛啊、仁義禮智咧嚟做劃分嘅，係真係有嘅。咁所以啲聽眾都話係啊，我哋會用嗰、那個即係可能嗰個英文嘅拼音啦咁樣。但跟住有啲咧真係正，有啲佢就話咧係同學校嘅校名係有關係嘅。譬如佢話咧有一間學校咧，我先見到佢哋有個例子咧，就係話睇下先嚇哦。譬如佢話聖公會，咁咧佢話咧聖公會嗰個英文宿舍咧，一個就 S， 一個就 K， 一個就 H 咁樣咧，所以佢話佢哋個班咧有啲可能就會話你係6 S 班，咁啊即係代表 K。SKH 三班啫喎， 系啊，可能系咁样咯。跟住 K 就系公啦，会嗰个就 H 班啦，咁样。咁然后有啲咧就话咧， 你头先讲话咧系跟佢哋嘅班主任嗰个姓氏啊嘛， 系 咪？ 呢个有一个听众佢话咧系跟佢哋老师嘅 last name 咧去做过。佢话譬如如果嗰个班主任咧个 last name 系 S 字头嘅， 即系 佢 S 班啊 ，S 班啊。咁佢 话我就即刻问咗个问题咯。 今日年年都唔同啦。 系啊系啊，好笑我都唔明白真 系。如果咁同一级有一个班主任系姓陈，一个姓张，一个姓郑，全部都系。C 字头 系啊系啊， 咁点算啊？咁样 系啊，佢话譬如 四 C 一咯，咁样可能又 系啊。佢话真系有人话 四 C 一， 佢话P 同 S 咧，有个听众就话啦，P 系 primary，S 就 school。佢话因为咧有一间学校，譬如叫做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咁先算咧，佢就会有 HKPS 四班。就会咁样分㗎喎。係啊，咁仲有一种分类呢。 偏班而家已经有咁多姿多彩啦，即係唔係淨係得 ABCD 甲乙丙丁㗎 喇。係啦，佢话有一啲呢 ,S 系代表精英班。 哦，我嘅 special 啊。 唔知系定系 Suprema, 定系咩呢，即係总之系劲啲嘅。咁但佢话呢有一啲调返转 S 呢就系辅导班。係啦。 有啲呢我知道呢佢哋呢唔想俾大家知道，即係好似被标签咗你唔系精英班咁样呢，佢哋每年当系 ABCD 班咁样啦。譬如四年班可能个精英班喺 C 嗰度嘅，五年班就系 A 嗰度，六年班系 B 嗰度， 啱啊啱啊， 系啦，即系佢哋就系而家都会即系顾及小朋友嘅感受，虽然其实系大家都知嘅，但系就即系唔好讲到个名啦咁咯。 系啊，有一个咧就话啦，佢哋系教会学校嚟嘅，佢话咧会用神嘅名咧做班名啊。佢话咧佢哋中学咧系用 A B G L S 做班名嘅 ，OK， 即系我唔系教会系， 可能系 J 嘅， 即 系 个字头可能系 咁样咯，咁佢都一个 圣 经人物。 可能 系 Jesus 啊嘛， 唔知啊，即系咪譬如 John 都系姓名嚟噶嘛？佢就话用咗呢啲做班名咯，所以哇，我觉得好有趣啊！即系原来你系有一百样长知识啊！咁我谂咧呢个应该就同我哋以前最大分别咧，我认为啊，就系我哋以前用 A B C D 嚟分噶嘛。咁于是乎咧，你好容易就会发觉，哇，肥妹仔咧读一 A 噶噃，细眼仔咧，哇！一 F 啊，唔同佢玩啊，咁样，即系应该就系越嚟越嗰个进步啊。佢就费事喂唔好啊，小学已经搞到分化咁样咧，即系大家唔开心。 唔系最紧要嗰间学校冇呢啲咩，即系唔精英班制就唔得咯。 唔系精英班照有，好似阿祖话斋， 啊、 但系佢唔想俾你 feel 到啊嘛。 目啊，改 系啊，我觉得几好，就多谢晒大家，又帮我哋补充一下呢啲即系教育界嘅现况啊吓。 OK， 多谢，我系继续翻点唱啊！ 好，翻嚟。 Danny 就话：三宝你哋好，佢系想点唱啊？乐队咧 ，Modern Children 啊 ，Modern Children 系啦嘅 Fightin' Spirit 咁样，系啦，咁啊，跟住咧佢就送俾爱香港嘅人，祝我哋身体健康啦，尤其系豪仔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多谢。 好，呢度咧有李秀坤啊，佢咧就话咧：三位身体健康啊，我第一次嚟点唱噶，希望咧读出啦。佢话我点唱咧，想点唱俾屋企人收听，祝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工作愉快，亦都祝佢嘅朋友咧，同样都可以开心、快乐、健康，尽快疫情过后可以再见面。佢全部都系逗号嘅。佢话三宝啊，随便一只歌都得噶啦。仲有咧，仲想点唱埋咧喺天家嘅爸爸妈妈同埋姐姐，希望佢哋都开开心心啊。 好，呢度咧有一个就系 Ruby 啊，佢话一定要读我啊。好啦，读啦。佢话啱啱啊，礼拜三咧就系我老公嘅猪猪生日啊，不过咧佢变咗阴公猪咯，冇得出街食饭啦，大家都知啦。 啱啱礼拜三啊，夹住。 咗。 系啊，佢话在家庆祝啦，过了一个不一样嘅生日，希望你哋用一首英文嘅生日歌嚟送俾佢。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咁啊祝大家咧疫情快啲离开。 OK， 呢度咧又话三宝你哋好啊，佢话佢点读咧呢、這个名点读啊？哎呀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咁啊，佢话 即系靓仔咯， 祝我哋 Anna 应该系 Anna 系咪 啊？ 系咯，因为如果系 Anna 就系冇个 N 字嘅咁样。好啦 ，Anna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祝你哋身体健康，百毒不侵。佢七月廿五号咧系佢个乖侄女三岁嘅生日，但系呢个乖侄女有啲好特别嘅、好奇怪嘅嘢，系啦。就是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咁、 就是呢个三岁嘅乖侄女就话啦，可唔可以叫我侄女三次嘅名字啊？欧卓然、欧卓然、欧卓然，祝你生日快乐。佢话佢好中意人哋重复叫佢嘅名字。 我哋 rap 住咁嗌佢，欧卓然、卓然哟哟卓然哟。 佢好巧地咧，佢话七月廿三号咧，亦都系佢嘅旧系佢新历生日，亦都系侄女嘅旧历生日。咁咧都祝佢哋咧生日快乐啦。第一年咧就过一个咧冇庆祝活动嘅生日啦。希望疫情快啲过，下年可以开开心心咁庆祝。 好，呢度咧有阿欣啊，佢就话咧，首先咧就祝阿丰收三宝同埋全香港市民啊，齐心抗疫成功，身心健康，笑容满面。特别咧就想点唱俾住喺呢个护养院八十六岁嘅妈妈听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为咗呢啲高龄体弱嘅长者咧，所以咧家人嘅探访咧就暂停咗嘅。喺呢度特别咧就想祝佢妈妈身体健康啊，平时食嘢咧。昌昌顺顺啦吓，出入平安，万事如意啊！我谂咧，即系所有都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啊，有啲嘅屋企人住在护老院啊、安老院嗰啲咧，希望疫情快啲过，大家可以快啲见面啊！ 系啊 ，Joyce 就话咧，17号咧就系老公阿明嘅生日啊，豪仔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啊？梗系可以啦，我哋嘅。就住你老公个名嚟唱啊！ 佢几惊你唔叫 佢啊！明明白白和生日，渴望一分正眼前啊，送俾佢啊！祝佢老公咧生日大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啊！多谢你啊，真系啊！ 咪咪捞就话你哋好啊！七月十八号系奶奶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多谢你哋。 系呢度有妈妈娘啊，佢话咧七月份咧就佢最爱嘅亲人啊生日点唱嘅时候啦吓，因为七月四号咧就新抱仔青青生日，祝佢心想事成。21号咧就到我老公啊志强咯。佢话我老公登陆啊，今年希望佢可以咧开始享受新嘅生活。 生日快乐！ 24号咧就佢自己嘅生日，妈妈娘生日快乐啊吓！佢话最紧要身体健康，大家咁话啦。到30号咧就呢个儿生孙啊，俊俊生日，快高长大。另一个儿生孙咧，阿燕燕咧就同俊俊一样都要精灵活泼。疫情期间唔可以一齐庆祝生日啊，大家咧就乖乖咁样留喺屋企做个丰收快活人咁话。 嗱呢个咧就真系要我哋一齐集气噶啦，阿明啊！佢话咧，我系一个小学教师嚟嘅，咁咧两年前咧曾经喺西营盘一间小学咧就任教过三年级。佢话咧继续有用 IG 咧同嗰度嗰啲同学仔联络噶，最近发现咧有一个同学仔咧心情唔好啊，少咗 online 啦，头像就转咗黑色啦，又 po 咗一啲轻生嘅资讯咧，佢好替佢担心。 细个啫，两年之前，而家都可能系五六年班嘅时间。 冇错，所以佢话咧佢最近听过 Eason 咧就唱咗Shall We Talk， 咁咧就想用呢只歌嚟鼓励。佢咧，佢话希望佢知道咧，仲有人爱佢、关心佢噶，要佢尽快谂通啊！真系唔好做一啲咧傻事咁样。 系啊，咁如果 佢叫咩名字啊？ 阿明咯，佢冇讲嗰个同学个名，冇。 喂，其实其他同学仔都仲有喺 IG 联络啊，或者学校边度？ 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学堂，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漏堂？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我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 陈奕迅嘅 Shall We Talk 电话号码87238啦，新闻之后接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巴一名驾驶23号线嘅车长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情况稳定。呢名车长喺今个星期一同星期二上班期间有戴口罩，涉及4架巴士。佢喺星期三休假期间出现病征，前往诊所求医。昨日放病假，昨晚入院隔离同进一步检测，今朝早确诊。新巴发言人话，公司昨晚彻底消毒同清洁涉及的4架巴士，包括冷气、隔尘网。至于北角码头巴士总站、蒲飞路巴士总站的站长室以及员工休息室，亦都已经消毒清洁。新巴安排在今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曾经驾驶有关巴士的车长，以及曾经同确诊车长一起吃饭的车长，亦都暂时停工，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牛池湾街市和北河街街市因应疫情提早在晚上7点关闭，作深层清洁和消毒，大约是预计4个小时。有市民说，北河街街市较其他街市的送菜平，自己在附近住亦都比较方便，即使有确诊个案和街市有关都继续帮衬。有鱼档档贩就说，稍后会清洁消毒档口，他又说生意比几日前少80%，政府应该第一时间全面清洁消毒街市，今日先做是反应太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志超说，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上升轨道，情况令人忧虑。如果社区人流无法有效快速减少，有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他又指出，病毒已经大幅度渗入九龙东等的社区，政府应该考虑进一步加强防疫措施。梁志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九龙东的商场和街市亦都要控制人流，在当区的员工亦都需要接受筛查检测，院舍和医院等高危地方亦都要特别留意在九龙东居住的员工，以防有机会将病毒传入，导致疫情进一步爆发。巴布亚新畿内亚东部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是7级，震源深度85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向沿海300公里地区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近下午1点发生，暂时未收到伤亡或损毁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1-2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3点，是升152点，总成交金额7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3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9蚊升2.5毫，腾讯控股525蚊升12蚊，美团点评187.4升2.3，阿里巴巴238.6升5.4，小米集团15.52升4.4。吉利汽车15.9升3.2，港交所345.4升9.2，华夏沪深300系报51.34升1毫，中国平安84.55跌6.5，友邦保险72.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8，人民币7.001。 英镑对美元 1.257，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5。 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3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66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27美元，卖出179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明白到长期对抗新冠肺炎的确是令人好大压力的，尤其是现在仲要兼顾学业的莘莘学子同埋佢哋一班学生家长添。所以有啲抗疫减压法真係要认识啊。就好似喺留意疫情发展嘅同时呢，要记得呢从可靠渠道获取信息，同埋呢就要懂得避免接收过量嘅资讯，咁先可以照顾好自己嘅情绪 㗎。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omo está? 哦，呢个系你好。 我请 Clianna。 啊 ，Clianna， 好易啫。 咩咁易啊？你讲紧乜嘢啊？ 我学紧外语咯。 又冇得去旅行，你学嚟做咩啊？ 增值自己咯，益埋你啦！上香港电台 eLearning 网站，有各国嘅语言教学专区，唔同情况要讲啲咩都分好晒俾你啦，啱晒我呢啲初学者，好易噶咋 ？RTHK.HK 香港电台网站 eLearning， 唔使出街 都可以讲匀全世界。 一人一句萧峰 show，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10:01，香港电台第二台《峰 show 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欢迎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最尾呢半个钟头咧，我哋会读你嘅点唱嘅。咁头先咪即系读咗阿 Ming Sir 嗰个点唱咧，即系佢话佢个西营盘嗰间小学啊，佢就话想鼓励翻，因为有个同学仔成日都冇 update 个 IG 啦，咁佢又即刻复翻我哋，佢话嗰个同学仔叫阿希啊， 希 仔系啦，咁所以希望如果你听到咧，希望你唔系有啲咩特别事啦，可能系咪真系有啲心情麻麻地咋？你见到你身边几多人关心你，连阿 Sir 啊， 系啊， 离开咗学校啊，佢都仲好挂住你噶 吓。就算不认识你，我听到你咁样，我都觉得好担心你啊！希希啊， 系 啦，有啲咩嘢其实可以同大家即系去分享一下。 好， 记住揾一个信任嘅人同佢倾下偈就得噶， 你 知啊？同埋、 okay、 需要寻求，同埋我想话，如果即系 老师啊、屋企人啊，佢哋 S 班个希仔嘅同学仔或者佢即系父母啦， 佢冇话佢读 S 班啊， 唔系嗰个啊， 都冇话 S 班， 系 两样嘢嚟噶。 佢嘅同学仔、屋企人啊，即系都可以关心佢多啲啦。记住有啲乜嘢。拿出嚟讲，唔好自己屈埋喺心。 冇错冇错，好啦，咁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先。话嗱，呢个听众犀利啊！ 咩啊？ 佢嚟自而家我哋最应该关心、关注、关怀嘅地区。 我唔够胆去嘅地区 系啊，但我哋真系要问下佢哋而家究竟咧喺嗰度生活如何啦？佢系阿边位话？ 阿芬， 阿芬系慈云山区街坊系咪？ 阿 芬， 阿芬你好， 系啊， 你好，三位你好， 系啊， 你好，芬芬， 芬芬啊，你点啊？你而家嗰度？ 而家我呢度有阵时好似个死城咁， 系啊， 即系冇乜人够胆出街啦，系咪啲街坊都？ 是啊，好，其实好多街坊都一日买定几日送，摆喺屋企啊，摆喺雪柜啦。 佢唔系话而家嗰个领展个商场闩咗嘛？系咪慈云山嗰度？ 慈云山中心。 其实我哋有个 good 嘅，慈云山有个 good 嘅。其实我哋一早已经成个礼拜前咧，就已经要求佢哋封街市啊，消毒嘅，但系佢哋就完全唔理到我哋咯。咁同埋即系而家咁越嚟越犀利啦，咁可能加埋四位议员又帮手 就做啲嘢啦，而家 咁就今日先开始叫做。肯封商场同街市个大清洁咯， 但系人哋都要准备嘅，系啊，都要俾啲时间嘅。 咁但系而家你哋系咪嗰度咧？啲餐厅食肆咧就真系全部都收咗工咁样噶？ 基本上以我所知，就算乎佢冇话封商场嗰阵时候，都已经好多食肆都封咗噶啦，封咗，同埋有啲就算乎。时装店啊，好多都收咗噶啦。 系， 咁你自己咧，系咪都真系尽量减少出街啊？需要时先出街。 我直头少尽量，我已经冇入街市成两个礼拜。 哦， 商场都尽量唔行咯，宁愿兜路行咯。 系系系，咁你一日三餐咧，而家系咪全部都唯有买外卖？ 喺屋企自己， 定系你买送自己煮噶嘛？ 买餸自己煮咯，自己食即系自己喺屋企整咯。 系，你而家 以前就有同班 friend 一齐朝早去某间餐厅度食下早餐啊，吹下水啊咁。但系而家已经都冇成 冇啦，唔敢住啦，真系。呢轮暂时要辛苦一阵，我都有啲 friend 住慈云山咧，我哋都好鬼担心佢。 有啊，有个好嘅朋友，仲有一个啱啱 B B 女出咗世，即系我自己个阿伯都系住慈云山，我都即系叫我爹哋打电话俾阿 uncle 啊，即系你要即系大家即系出入小心啲啦，嗱，但又唔好太担心。 系啦。 阿芬，咁你有冇咩特别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啲山友听啦。希望大家努力加油。 即系行山啲朋友仔， 俾四位议员啦，陈宇轩啦，莫以霞啦，张茂清啦，同埋阿黄日旭议员， 你几好记性喎， 记得晒佢哋， 好努力， 系 同我哋争取消毒嗰个街市， 咁 大家出翻力啦！呢个时候唯有社区就自己守望相助啦。 其实少啲出街都系啱嘅，屋企啊真系比较安全嘅，即系如无必要都唔好出街住啦。呢个礼拜起码都 跨区买餸啦，我哋 系啊，好啦，多谢你啊，芬芬，系啊，保重 你哋啊， 系啊，支持你啊， 系啊，得闲再打嚟我哋倾下偈啦吓，好，拜拜，哇，所以区议员啊，又或者啲街坊咧，呢个时候就唯有大家都帮啲手咯。 是 啊，如果你觉得真的怕买餸的，看看有没有人要帮你可能运埋物资，就是的。 可能都有啊。 为什么那区是多老人家嘛， 是啊， 还要是你旧区一点。 是不是有些人找不到源头，就是这些就是凹 头。好，这里有个小虎就说我家主子呢，太太应该是看看先，他家主子太太证实有个有瘤有肿瘤，而家每晚都会头痛，佢就可以帮佢按摩舒缓啦，真心好痛啊！希望咧我哋可以帮佢打气啦，我会努力咧帮佢揾一个舒服啲嘅治疗方法。好，阿仔啊，你一定要打胜仗啊！你系长胜将军嚟噶，小豪子可唔可以咧唱只歌俾太太咧帮佢加油啊？咁样真系要顽强面对啊！ 系 啊，我觉得而家咧，学你话斋咧，佢又头痛紧，但系咧你亦都好努力咧，就帮佢揾啲方法咧。长仗就真系要慢慢行，慢慢打赢嘅。所以我如果你话唱歌咧，最好都系唱咩咧？真系都系唱走强啊，最啱数真 系。系啊，强人 是 你啊，唔容易嘅。但系起码咧，唔系一个人行啊嘛。 系啊。 最紧要正面咧个谂法咧，如果唔正面咧，就即系会个人可能会突然间咧，即系情绪低落嘅时候咧，就会差啲啦。记住正面啲去面对啊。 系啊。 呢位听众。 不过因为我有啲我唔。是啦，因为我头先就不停喺度諗緊呢，佢话我家主子啊太太呢就睇落去应该唔似係讲緊即係就咁嘅家庭关系。咁应该原来係佢就窝窝嚟嘅。係啦，虽然呢你话大人即係大人同细路呢都一样啦，咁无瑕嘅处理方法呢，因为如果你无瑕处理方法呢可能又唔同啲。咁但係佢唔識讲俾你听㗎嘛。 更加多 擔心，更加唔識講俾你聽嘛， 所以就家長更加擔心啦。 係啊，咁所以咧，就算你話咧無鞋太太咧，佢未必識聽你講嗰啲每一個字咧。不過如果你多啲喺佢身邊陪住佢咧，呢、這個。最好噶啦，真系系啊！你要加油啦，小虎同埋太太吓。 Okay, 好啦，呢个阿 Sam 啱你就好啊！佢话首先祝我哋咧三位咧同埋全港嘅市民咧都身体健康嘅。佢话今日想点俾咧好几位朋友听啊！先系咧十八号生日嘅大雄同埋阿山爷，十九号木匠大师啊权哥，二十号嘅靓太 Koey， 同埋廿一号咧阿上官令露啊！咁啊祝佢哋咧 系 啊！咁啊祝大家咧生日大快乐，身体要健康，事事要顺利，日日都要开心，唔该晒。 好，我呢度咧有一个 inbox 俾我哋嘅，佢叫 Jessie 啊，佢就话：喂，你哋好啊，我系咧中女王太啊，识一日咧就结婚嗰个啊，记唔记得啊？咁样，佢话咧我有一个好勇敢嘅大只老公梁仔，今日系正日生日嚟噶， 生日快乐！ 系啊，帮我唱只歌仔俾佢听啊，仲有，一定要话俾佢知，王太。非常感激遇上黄生啊，永远爱你咁话喎。 咁你想唔想听佢亲自同你讲啊？ 哦，佢打咗嚟啊 ？Hello。 Hello， 就是你啦，系咪啊？ 豪仔， 系啊，早早同埋甜甜 ，Hello，Hello， 王太， 俾你而家亲自演绎一次啦， 是咩到嘅？ 系咯，头先有黄耀祖帮你冧，而家不如由王太自己冧啦，好冇？ 系啊，我梁仔今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咁佢喺我隔篱 嘅 而家， 喺隔篱啊， 喂，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 两年几， 但系你头先同我哋讲，识一日就结婚。 阿豪仔咪知呢个故事啊？ 系咪啊？ 系啊，识一日就结婚。 哦，你系咪同佢话行山跟住识咗嗰个？ 系啊， 系啊，系啊，我嗰次有听过，因为佢打过嚟中一泽南咧，我哋每次听我都觉得哇，真系好神奇，真系一日就结婚喎。 两次。 系啊， 电话都系豪仔嗰个中女杀男杀男。 系啊， 你唔好讲咁多，咪一阵老公喺隔篱呷醋啊，真系。 冇嘢 啊， 系咯。 佢而家都变咗系你哋嘅忠实 fans。 唔系， 有品味咯。 因为你识豪仔耐过佢啊嘛。 系啊系啊。咁点啊？你同你老公而家就个庆祝应该都系要喺屋企噶咯。 我哋定咗每一年咧生日都有啲特别嘢嘅，即系要谂一啲特别活动。今年就而家啱啱去到西贡就准备去滑水。 哦 ，OK， 得唔得？嗰个环境如何啊？而家应该冇人同你争啦，系嘛？ 系啊，应该冇啊，因为个停车场都好多位。 咁、哦、你会唔会戴住口罩嚟滑水啊？ 你话咧？ 可以，我戴呼吸面具啊嘛，矩形。 咁就两公婆出海嘅话咧，平时屋企都对住嘅，又安全嘅咁样。 系啊，系啊， 好啊，滑水好啊。 大家努力 咧， 使唔使叫阿梁生讲两句啊？ 梁仔、阿黄生， 系咯，阿梁仔啊，我一路都未听佢把声，好似 Hello， 生日快乐， 系多谢晒，多谢 系啊，有咩要表达下？ 系啊，老婆咁有心、啊。 首先就希望个疫情就快啲好转啦，咁香港人嘅戾气就尽量就传销咗佢啦，系啦，咁系啦，都最重要就系大家身体健康咯。 好啊， 过每日 一阵间你会唔会系揽住阿老婆花式滑水咁样噶？ 未试过，想试下。 即系你未试过揽住定未试过滑水啊？你 两样都未试过啊？ 哦，即系你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去滑水啊？ 我太太唔系，我就第一次。 O K， 哦，喂，咁你要上演嗰啲咧，即系英雄比美救、啊。你系咁以咧自己带落水咧，老婆救我啊咁样咧， 有老婆啊做教练啊，教住啊黄生啊嘛 ，OK 噶啦， 得唔得？ 系啊，多谢晒。 系啊，我俾个 tips 你啊，我第一次滑水嗰阵时咧，因为我起到水啦，跟住就好开心，跟住就笑啦，咁我口又大啦，一笑嗰阵时咧， 吞晒， 就算到我扑落水嗰下，兜面咁扑落去咧，我都仲系笑紧嘅， 好好、啊， 所以我只门牙系痛嘅。 哎呀， 系温馨提示，跌落水嗰阵时 先 合埋个口。 系咯，祝你哋咧个恋爱咧恩爱程度咧就好似嗰啲浪花咁样咧，浪花一朵朵，哇，滑出个 大家嘛， 系啊，好嘛，多谢你咯， 永远开心快乐， 拜拜， 身体健康，拜拜。 电话码1873188啦，我哋听多啲好开心嘅电话咧，令到大家都即系振奋一下士气吓。而家呢个就好冧啦，朱子尧啊，花醉啊。 绝去空的恐惧，清醒惺忪醉，记忆永存寄居。 芝芝瑶嘅花醉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读埋两个点唱先。 好啊，咪咪捞咧就话你哋好啊，7月18日咧系佢奶奶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唔该晒大家。啊，阿 Lee Lam 咧就话啦，想点只身体健康俾全香港人听啊，特别系医护人员啦、啊，疫情快啲退啊，香港人要保重，齐心抗疫。真系唔该，要戴翻好个口罩，保障自己，保障人哋。 系啊，阿 Fenders 咧，应该系咁读啦。Fenders 方咧，佢就话啦：，我想点唱俾提早放暑假又乖乖留喺屋企嘅仔仔啊，节节听啊，希望咧其他同学仔都一样啊，留喺屋企，但系可以过到一个咧开心又充实嘅暑假啦。 好，呢度有 Jimmy 啊，佢话三宝你哋好啊，喺呢个唔容易嘅时候咧，希望人人都会好啊，仲想啊豪仔。唱郭富城嘅强俾全香港人听， 好啊、 叫大家顶住、啊。但我惊靠豪仔一唱，我哋全部都顶唔住啊！ 你估下我唱边一句啊？ 咩啊？ 咁长呢首歌， 系 啦，一二三，虽跨多少过山，漫漫长路如海。 系啊， 阿 Jimmy 系咁讲嘅，系话喂，真嘅，唔死就赢噶啦咁 样。 同埋咧，佢都想点唱俾佢女友啊朱婉彤听，佢话加油减肥。就快可以选港姐噶啦，你咁样啊？ 哇，佢系花式自杀 咩啊？ 咁样同自己女友讲， 我唔知道，我谂 咁可能个女友好讲得笑咧，好似我咁系咪？ 听听众电话先，Hello， 电话旁边系边个啊 ？Hello， 喂，我姓喂， 系 啊，到你啦，你姓咩噶？ 姓冼噶， 姓冼啊，冼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冇啊，我就系、是、有两个小朋友嘅。家长，一个咧就今年中一，一个咧就今年中五， 系 佢考 DSE 啊，好惨啊，出年 系啊，佢而家 哇，中五同学仔真系大件事啊， 基本上就冇得温书， 系啊， 佢日日就喺屋企咯，系咪啊？ 冇上堂咁滞，因为其实市长 冇啊，直直情系今年都数埋都唔够一，都唔够三个月啊， 我哋从 开学嗰段期间。知道新年开始之后，差唔多叫做冇上过堂啦、 哦。我哋可唔可以用另一个角度？ 呢、這个疫情， 佢喺度闭关咯。 新年开始啦，叫做。 哎、 喂，阿冼生，你个嗰个中一系讲今年读紧中一，即系嚟紧九月升中二。 出年升中二。 哇，又系中一嗰个同年冇，即系嗰个特别嘅年又 冇 咗啦，又。 系啊，佢哋情绪点啊？ 而家佢哋而家系用 Zoom 上堂啦，本来可以翻到补习社嘅，但系。突然间又爆翻出嚟，变咗佢哋又要用 Zoom 嚟去补习，点样考 DSE 啊？ 咁而家佢哋情绪点啊？喺屋企 情绪点啊？ 系咯，嗱，你即刻嘟咗两样。 地。如果今年唔得嘅话就好彷徨咯，因为佢哋要努力啦，佢哋都试啦，直情好紧张，都四围咁喺度睇下点想，因为佢学校嗰、那个用 Zoom 嘅话，咁又唔系话咁 稳定， 唔及上堂咁去集中啦，同埋咁教学嘅嘢唔系咁多啊嘛，变咗 我放心啦， 变咗佢哋会输蚀俾人哋重考啊，或者系嗰啲人咯，都變到好大競爭。 我覺得咧，學校咧應該會延長嗰個叫做最後上課日嘅，因為咧過往嗰啲咧，即係中六嗰啲同學咧，二月咧就已經係即係 last day 嘅啦喺學校，咁跟住就補課。我諗你嚟緊呢一年咧，中六應該唔會咯， 係咪啊？補課嘅學校，本來係補到即係冇暑假嘅啦，補到去八月中㗎，點知而家又 cancel 咗，又要喺仲 Zoom 上堂啦。 即係上堂時間又冇咗，補課時間又短咗，但係考試日期又嚟咗，咁你話點算啊？真係，原來就係咁， 所以變咗好似啲嘢谷埋曬一堆咯，即係變咗如果平時咧就可以話有按部就班，有個程序去做，但係而家咁樣話變咗佢哋谷埋曬喺一段時間去。谷埋曬啲入腦，咁佢哋入到幾多嘢咧？ 佢有冇話邊科佢特別緊張啲啊？ 邊科特別緊張？ 全部都緊張啊！ 差唔多都大部分，因為英文啦，因為佢BA 嘅方面佢就 OK 啲嘅，但係英文啊或者係數學都比較緊張啊。 哦，我哋就喺下個禮拜嘅停課不停學。我哋叫肥妹仔、细眼仔，佢哋就主力补。 我哋真系可以教到 DSE 嘅课程。 同埋一样嘢咧，我系一个职业司机嚟嘅，即、 okay, 系电车司机。 系， 我讲电车司机。但系咁，我想话奉劝一位各位市民啦，或者佢哋即系你哋要唔戴口罩，可能你哋有个别嘅原因，可能啲老人家即系呼吸比较困难，即系冇得长时间戴口罩啊。或者你哋有咩情形之下，但你哋要諗下，你哋會影響到其他人咯，即係唔止話影響到嗰某啲人，而可能某啲人再傳翻屋企嘅話，咁變咗你係變咗嗱，即係等於一杯清水落咗一滴污水，話你唔係話就咁撥翻嗰滴污水就已經。 冇错，佢会污染咗， 整杯清水已经冇得救噶啦。 今朝亦都见到咧，有张新闻图片咧，正正就有个乘客咧坐住电车啊，上层嗰度咧佢冇戴口罩啊， 我哋好难做咯，因为好多即系有啲亦都有好多新闻就话有啲我哋劝喻嘅话，佢哋都唔听，因为佢哋即系会变咗话好多会恶咯，即系好似上次 会有拗撬， 系 啊系啊， 所谓嘅人客咁，喂，你要威嘅，唔紧要，你咪喺门口度叫只熊猫嗰个外卖送你去你门口，咁咪唔使行入去，即系自己攞入去咯。 明噶明噶明噶，系啊， 唔使话要打嗰、那个，唔使话要发哦，唔使话要威喺你朋友面前威去打嗰个经理噶嘛，系咪？你如果要威唔戴口罩就去买嘅，唔紧要，你可以叫。嗰、那个熊猫外卖送， 知道知道，所以你 M 记嘅快餐店门口俾你咁威咯。 所以你听到冼生咧，佢个压力有几个啦？ 学 校自己屋企嘅仔仔有一个压力来源啦，佢、自己工作。 同埋我想话你电车咧，啲乘客喺车尾上车，真系好难见到佢哋冇戴口罩。 系啊，所以冼生多谢你电话，亦都要 加油啦， 加 油 啦， 全家都加油。 系啊，我哋今日稿仔啊，仲有个听众等紧阿南南啊，好听埋佢啦，南南， 南南 ，hello， 你好啊， 嗨，南南，早早甜甜好好啊， 你有咩新点唱呢？ 其实我全名是丁信南，因为妈妈就嚟生日啦，但又唔可以出街食饭，所以我想点唱俾佢，同埋学校。真系都净系得毕业礼，我系六年级嘅，但系学校冇咗毕业礼有啲可惜，同埋即系因为六年级我好似即系去佢嗰度翻咗一个月都冇嘅， 系啊， 六年级系。 你而家当系空中毕业啊？你有咩说话代表你六咩班啊？你系 我系六 M 班， 六 M 系 stand for 咩啊？ 系咯。 IHMS 是英文是 系啊，你同六 M 班的同学仔，如果俾个机会你当你毕业典礼，你同你讲嘢，嚟 go， 加油，毕业啦，继续努力。 系 日语咁话 ，feel 到佢有眼泪啊，真系 feel 到眼泪，阴公猪真系。同妈妈咧，同妈妈咧又要讲， 妈妈又讲啲咩生日快乐？ 系讲我爱你， 乖仔啊，真系系啦。 系啊，男男 男男啊， 男男系男仔系女仔啊？ 女仔系嘛？ 男仔啊， 男仔啊，对， 哇，犀利啦，我唔敢出声啦。前你后面笑到咁开心，边个嚟噶？ 乖仔嚟噶， 阿妈嚟噶，真系 乖仔啦。 系啊，乖啦，你同妈妈都乖啦，好唔好？多谢你电话。 系啊，就算我觉得咧毕咗业咧， 拜拜， 可以继续同你啲同学联络啊，都继续可以做朋友噶。 正所谓朋友不因别而非，你我友谊永不离。 好啊， 好啊。系啊，我哋啲嗰啲毕业拆嗰啲嘢嚟晒啊嘛。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够晒。 系啊，希望疫情唔好再喺度上升。下个礼拜见。 拜拜。